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更完善，營商環境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料該高空擾動會在今日稍後遠離珠江口。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康森集擊馬尼拉東南約49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移向呂宋。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風暴集擊沖繩島的東南約15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台灣至琉球群島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為31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北纬11.8度、东经124.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东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4，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4，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09美元，卖出182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发选票。 将填好的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Just see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在朝头早的时候都已经希望大家精精神神啦。2021年的九月七号星期二的早上啦，咁啊出边系29度的气温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咁啊即系晏昼应该会系好天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啦。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发觉咧，都是这句很老土的说话，前路咧就越来越少，即系你的将来越来越少的同一时间啊，你亦都会发觉咧，过去啊越来越多。咁啊，變成咧就有好多人咧啊，中意咧就係成日話咩啊，懷緬自己嘅過去，懷緬自己嘅過去咧唔係唔好嘅。咁啊，不過咧，如果太多嘅時候咧，就會忘記咗其實前路仲有好多嘅。我哋唔好忘記啊，人咧的而且確咧，我哋將來越嚟越少嘅時候，越係珍惜過去，越嚟珍惜時間。但係唔係代表咩都唔做嘅？啊，適當咁樣可能每日重温一下啊，自己有啲咩威水史。望一望下自己本日记，然后呢就要埋手向前㗎啦。无论你嘅年纪系几多都好。呢个真嘅。无论你年纪系几多都好。其实只要你觉得可以追到梦想，你就可以追得到㗎啦。只要你个心系想做嘅话呢，其实只要你放手去做，好多人你都会发觉啊，原来我真系做得到㗎喎。所以你想想，既然人生有这么多希望和目标的时候，何必只是坐在这里呢？星期二的早上，都希望大家加加油。 我们太认真失恋的痛，却怕认盛世的伤痕，我们太幻想一对最好，未听闻朋友的病。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利道，别再做爱情路，没有另一半，也愿身边各人都安好。流泪时要自傲，别再为心间的爱情跌倒，宁愿叫苍生有命做。有时要幻想一切更好，便抗衡时势的坏。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都安好。 首歌曲流泪行胜利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有听众见到我，他说 Kitty 啊，不如你得闲讲多啲你同你阿哥嘅嘢俾我哋听啊。估唔到我细个嘅悲惨经历，大家都听得津津乐道。既然唔发生都发生咗咯，我都应该为我呢啲悲痛嘅回忆加返少少价值上去嘅。今日就不如讲下点解我咁食得辣啊。识我嘅人都知我无辣不欢。最夸张嗰陣时呢，我会用辣椒酱捞饭啊，甚至手袋里面都会带住一支辣椒粉又或者係辣椒汁。好驚出到街嘅时候嗰间餐厅啲辣嘢唔啱我食，或者甚至冇提供辣嘅嘢俾我点。当然啦，有人话食得辣係天生嘅，我諗都有一半嘅。不过我哥对于我食得辣嚟讲应该都有返唔少贡献嘅。細个嗰陣时呢，一到暑假我哋就会有啲朋友嚟到我屋企嗰度玩，有时仲会住几日添。话明係暑假就梗係玩得夜㗎啦。通常玩到十一二点我哋就会觉得好肚饿。咁作为年纪最大嘅哥哥，即係我哥啦，佢就会提议不如煮宵夜囉。咁我哋几个细嘅就梗係开心啦。不过懒到出汁嘅我哥又点会咁好人走去为大家服务先得架。佢嘅拿手好戏就係微波炉叮香肠。佢嗰陣时会喺冰格嗰度攞啲急冻香肠出嚟，溶咗雪之后就摆落去微波炉嗰度叮。好快呀，我都唔记得使唔使一分钟，嗰啲香肠就会叮到熱晒，有时甚至会叮到爆开咗添。虽然就咁食熱辣辣嘅香肠都已经几好食，又唔使开火喎。不过我哥边有咁顺摊啦。叮完出嚟佢就会攞好多辣嘢倒喺嗰条肠仔上面，变成一条血肠咁样。跟住就话猜输咗嗰个食咗佢。明明係话食宵夜㗎嘛，点解会变咗一个咁恐怖嘅游戏，猜输咗要食咗佢呢？而好唔好彩，我永远都係猜输嗰个。嗰陣时我喺度諗，唔通猜包剪突都同年纪有关？年纪细嗰个就一定会猜输。其实到而家我都揾唔到个答案，到底咩人猜包剪突系会成日都赢嘅咧？点解我哥猜极都赢嘅咧？就系咁，我成日都会食咗啲好辣嘅嘢落肚。你可能会问，咁点解你仲要玩啊？哼，我哥就会话。好，你唔参与呢个游戏嘛，我就会叫其他嚟我屋企玩嘅人唔侵你玩咯。又唔知点解嗰阵时个个嚟亲我屋企玩嘅人都好听我哥话喎，所以我就会屈服喺佢嘅强权之下。无论佢提出嚟嘅游戏系几咁变态或者系无理，我哋都会跟住佢一齐玩。不过都好。如果是因为咁所以练到我食辣嘢嘅话，我真係要多谢佢呀。因为食辣带俾我好多乐趣。我觉得如果唔食辣嘅人，佢永远就试唔到好多好味嘅菜式。估唔到讲讲下竟然将我哥嘅恶行变成我要多谢佢。好啦，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如果你再有兴趣知道我细个是怎样屈服在我哥的强权底下的话，记得继续留意 我的晨光 Coffee Time。 人咧都好有兴趣继续追住晨光 Coffee Time， 点解啊？啲古仔咧，即属于一个人真实嘅故事咧，系有趣味嘅。 我系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系、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可能呢个时间呢、大家都开始发现屋企多咗好多乜嘢呢，多咗好多呢就係昆虫。呢啲昆虫呢未必呢就係下下都要讲到小强嘅。不过淨係讲到蚁呢都已经令到我哋好头痕啦。如果发现屋企有一条嘅蚁路，哇，有一扎蚁喺度传食物啊，系壮观嘅。我细个咧一路睇住佢传嗰啲砂糖，哇，好睇好睇啊！睇到翻屋企，见到屋企人翻嚟嘅时候咧，就会将佢剿灭啦。蚂蚁咧就藉住由墙壁嘅罅缝啦，咁啊一啲嘅烂咗嘅木材啊，好细嘅窿窿都可以入到我哋屋企嘅。 處理呢啲問題好簡單嘅啫，其實只要查上一啲咧就係膠啊搞掂。啊，有啲特別啲嘅方法，唔知你有冇聽過咧？仲可以驅除佢嘅，就係、是、消除佢嘅路線咧，可以用一啲薄荷味道嘅東西去到咧，就係幫忙一下嘅。例如，我就自己真係上個星期親身試過啲乜嘢咧，用牙膏啦。喺啲牆壁嗰度有螞蟻行出嚟嘅地方，我就用牙膏咧就抿咗佢。因为牙膏其实亦都咧就有薄荷嘅成分喺度，可以消除咧就系蚂蚁佢哋行惯嘅路线。唔单止系有薄荷味道嘅东西，甚至乎连埋爽身粉、酒精都一样系可以驱除咧就系蚂蚁啊行紧嗰条路嘅路线嘅气味噶噃。咁蚂蚁追唔到呢个气味咯，咁佢咪会拣个第二条路或者唔入去你屋企咯。当然亦都要记住咧，屋企一定要彻底打扫干净。唔好成日留有一啲咧就系食物嘅残渣。啊，其实蚂蚁亦都好讨厌几种嘅味道噶。啊，头先薄荷就我嚟驱除佢啦。蚂蚁都好讨厌咧，就系根据翻呢个资料显示，橡筋嘅味道啦。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咖啡渣嘅味道，其实就晒干咗嘅咖啡渣吓。除咗有驱湿嘅功能之外，仲可以我嚟驱除蚂蚁噶。呢啲嘅方法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对于屋企一啲不请自来嘅蚂蚁咧，可以用啲温文啲嘅方法请佢离去嘅。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下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每影一张相，当中总是。青春碰上你，总算中福气。如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燃提，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地宽松这段时间。怪责在你世界太短暂，能承认有过你没法推翻，是事实没法推翻。你是或是有感觉到曲终人散，遥远过去都只不过人间聚散。 时间好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 ！Eka 嘅歌曲啊，理性与任性之间，咁啊，转头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呀？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继如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卡塔尔，寻求卡塔尔支援，点样安排撤走仍然在阿富汗的美国人。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早前成功安排四名美国公民经陆路离开阿富汗，他未有透露是经哪一个国家，表示塔利班知情并没有阻挠。阿富汗塔利班声称已经夺取最后一个反抗地区潘杰希尔省。发言人说，未来几日会成立临时政府，细节快将公布，反抗军就否认失守。另外，据报塔利班阻止至少六班包机离开，1000多人滞留。有人道组织担心塔利班利用这些人做谈判筹码，争取美国承认他们的政权。马航 MH17 客机2014年在乌克兰上空遭到导弹击落的空难，在荷兰海牙法院进行聆讯，三名俄罗斯人和一名乌克兰人被起诉，四人缺席聆讯，只有一名俄罗斯被告派律师代表出席。法院安排遇难者家属在庭上作证，有家属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政府要为这场政治噩梦负责，除非造成这宗空难的人受到惩罚，否则他们无法和心爱的家人真正告别。法官预计最快明年九月会进行裁决，亦可能延至11月至12月才作出裁决。这宗空难发生在2014年7月17日，由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波音777客机在乌克兰顿涅茨克上空坠毁，机上298人全部遇难。多国专家调查认为，客机是遭到一枚从乌克兰东部发射的俄罗斯导弹击中坠落。发射地点位于亲俄的乌克兰叛军占领区，俄罗斯否认同事件有关。法国老牌影星尚保罗·贝蒙多逝世，享年88岁。尚保罗·贝蒙多的律师证实他的死讯，表示他是安详离世。尚保罗·贝蒙多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电影生涯，他参演新浪潮电影导演尚卢·高达的作品《断了气》成名，之后转拍主流电影。他在1989年获颁法国凯撒奖最佳男主角，2016年荣获金狮奖。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社交网站致哀，表示法国失去国宝一样。政府将21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当局发现一宗海外地区抵港患者过去21日曾经在本港居住的初步确诊个案，当中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患者曾经到过的14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8月中身处红磡富高工业中心宝益珠宝有限公司，上个月24日上午曾经身处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环亚机场贵宾室的人士，上月23日下午身处观塘 APM 锦丽的人士，上个月22日下午身处又一城的人士等，需要在指定时间强制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红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常变与永恒。 变先至系真嘅嘢嚟噶，系嘛？ 嗱，所以呢个世界如果有变咧，事实上令到你嘅人生系丰富好多嘅。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香港圣公会圣玛利亚堂寻找打卡圣地。九月九号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年代大劇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劇830大江大河，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百元号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6:37，咁啊出边29度啊吓，咁啊攞开收音机啊听啱频道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咁啊喺电话侧边咧有阿林慧 Barbie 喺度，诶、哎，哦，佢咧就应该喺呢个位先至啱。喂，早晨啊！ 点啊！你揾唔到我出嚟 啊！你咧就好似嗰啲玩捉迷藏咁样噶，哎啊喺呢度匿，又喺嗰度匿啊！揾翻你出嚟啦，而家 唔系啊！我觉得有啲似打地鼠啊，其实即系咧打地鼠系咧嗰个窿咧，睇下会唔会喺嗰度钻出嚟咧。 系啊，你又讲得啱啊！因为我哋咧其实呢个直播室咧有三个电话嘅。 嗯，即系我有时都有呢个感觉，觉得啊，其实到底系边一条线咧？即系譬如如果你话你自己打电话出去嗰啲咧，咁你应该 suppose 会记得啦。但系有时咧自己即系可能咧忙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到底一二三系边个打边个咧？咁都会谂下嘅。咁，喂，但 喂， 都系想分享一下咧。 啊，点啊？想分享咩？ 這个。星期里面呢我观察到的一些呢我觉得挺特别的现象、 哦。是什么呢 就是呢刘话说开学呢就即是差不多一个礼拜啦。咁有些学校可能开两个礼拜学啦。咁但是呢我真的发现了呢最近呢即是大家打招呼的方法呢就有少少改变的。平时可能你朝头早见到人呢就是讲早晨啦、 啊、 或者 hello 啊咁样啦、 啊。 最近呢我见到好多自己的街坊呢即是譬如一入 lift 的时候呢、啊、第一句同你讲的就是 咁惨啊！大家有冇咁攰啊？ 真系好夸张，我怀疑咧，即系无论系大人咧，即系可能有小朋友嗰啲家长啦，定还是系真系好耐都冇试过咁早起身翻学嘅学生咧、 嗯， 真系都仲系未好适应呢一种晨早嘅时间啦、 啊。 跟住咧，你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朝头早咧，可能尤其是嗰啲7点啊、6点啊嗰啲时间咧。真的你会见到很多跨区上学的学生呢、 嗯、 是揽住个书包来睡觉咯。 啊是啊 我自己呢虽然我是驾驶人士啦但芭比都知道我很喜欢搭车的。嗯、其实很多时候我搭车的时候呢有時想住啊搭車咯，長途我住喺魚啦嘛，長途車咁啊，跟住咧會有好似其他人咁樣咧拎住個手機周圍睇啊或者打機咁樣。我自己有陣時咧坐坐下車。或者睇睇下嘢咧，我都會開始中眼瞓，跟住，算啦，熄咗部機，攬住個書包咧，就瞓一陣先咁樣噶。 係啊，真係會㗎。所以咧，你朝頭早咧，有時會見到咧，成架車咧，可能係75%嘅人咧，都係瞓緊覺。 係啊，仲要咧，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又係搖下搖下，好鬼好瞓㗎。 係啊，好好瞓。但係咧，我覺得咧最神奇嘅一件事咧，就係咧，佢唔知點解到時到後咧，真係識起身喎。係 啊， 即係明明咧，我見到佢全程都瞓得好冧㗎。但係咧，跟住你一聽到嗰個廣播咧，跟住啲人就開始咧會陸陸續續咁樣擘大眼啦，然之後會陸陸續續咁樣咧嘗試去開始移動去佢要出去嗰方向嘅門口啊。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咧， 呢個真係好神奇。 而家咧就話有廣播啦，即係每一個站下一站係廣播道咁樣會喺度 up 㗎嘛。以前咧我翻學嘅時候咧是搭巴士的，但是都是没有广播的。那没有广播的时候呢，我发觉全架巴士的人呢都是很神奇的。大家都是去到咁上下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个转弯位啊，那些怎样摇来摇去呢，好像个脑入了个记忆这样的。那你咁上下时间呢，因为以前没有广播呢，你真的会自己醒的、哦。好奇怪的，这个有没有研究告诉我为什么呢？ 我都唔知嘅，但系咧，你讲得啱嘅，即系可能自己人嘅记忆咯，同埋感官咧，真系记得咧嗰个地方咁长嘅时间到啦，你就会自己有个生理时钟，即系估唔到搭车都有生理时钟啊，就会醒啦。但我想话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咧，翻学咧系自己搭巴士嘅。咁咧，我喺搭巴士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多人咧都系由我嗰区咧，即系可能由新界区咧，就搭一架巴士咧，就出到九龙嘅。 嗯。 咁啊，成架车都我谂都有好多系学生哥啦，因为我自己学校附近咧，嗰个巴士站咧，全部都系啲学校区嚟嘅。咁我就好记得咧，每一朝早咧，嗰架巴士差唔多埋站嘅时候咧，嗰个司机咧就会慢驶，然之后咧就会揾一个位置咧，就系温馨咁样叫醒大家醒。同学到啦！ 哇，咁好嘅，咁好嘅。 因为我估咧，佢其实真系认得我哋嗰堆差唔多要喺嗰个位置落车嘅学生哥嘅。咁我应该都估到，喂，其实你如果小学或者中学咧，你如果真系唔落车咧，你如果搭咗去尾站，因为我估记得嗰个巴士嘅尾站系尖沙咀咯，咁佢真系翻唔切学嘅，同埋亦都好难咧可以搭翻另外一架车。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咧，我以前嗰啲巴士咧，即系讲紧跨区由我嗰时由沙田去尖沙咀。嗰架巴士系，咁咧其实系好疏先至有一班嘅。咁如果你要喺嗰边咧，你再搵翻车搭翻翻嚟你嗰一区咧，其实我估你起码迟个几两个钟头。 哇，系啊，嗰个时间又塞下车咧，大家都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佢就好好心咯，即系佢都明知道啊，呢一班学生都一定唔会系去尖沙咀噶啦，所以快啲喺九龙站咧就即系叫醒你哋啦，快啲落车啦咁。咁呢一个回忆咧就成为咗我即系由细到大咧。都好記得嘅一個回憶啦，同埋咧，我記得咧細個嘅時候咧有冷氣嘅巴士咧係比較少嘅，即係都係 喺熱狗嘛，係啊，我細個都係坐熱狗咧翻學噶。 但係咧，我係特別期待咧有冷氣嘅單層巴士喎，因為咧我好記得咧我以前每一朝早搭翻。學校嗰一架巴士嗰個司機咧，佢係好中意聽收音機嘅。佢中意聽收音機到咧，我以前以為每一架巴士咧都係有內置嘅收音機功能，因為佢朝朝早咧都係開住晨光第一線嚟聽。 哦，唔係架架巴士都有內置收音機嘅咩？ 我真系唔知啊！咁总之咧，佢后屘我发觉佢嗰个系佢自己嘅流动收音机，因为我见到拎住落，咁于是乎我就知道，原来佢真系纯粹一个好爱好听电台嘅人啦。咁而我好记得咧，每一朝早咧嗰阵时咧，搭车嗰一个时间咧，就系听紧晨光第一线去讲一啲唔同嘅新闻啦，同埋消息咯。咁所以咧呢一个嘅环节咧，就成为咗我细细个到大咧嘅一个习惯啦。即系我觉得啊，每一次咧我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我就可以有人讀一啲資訊俾我聽啦，又可以有音樂聽啦，咁所以我就對呢一樣嘢係有一個情意結嘅，由細個翻學嘅時候去到大， 係啊，所以碌Sir同埋淑梅姐嘛嗰陣時係嘛， 係啊係啊， 其實我都係聽碌Sir同埋淑梅姐大㗎，係 啊， 係開心嘅呢啲。 到而家自己大咗嘅時候咧，就即係啊一諗起翻學，啊一諗起呢一個晨早時段咧，我就即刻要話俾大家聽，其實咧可能而家聽緊嘅你咧，如果你都係學生嘅話咧，將來咧20年後話唔定你都係加入咗我哋嘅一份子都唔定噶。 係嘛？係啊，係啊，好啦，係咪先？大家庭嚟噶嘛呢度。係啊，都幾好啊。咁啊，朝頭早嘅時候咧，咁啊，有陣時諗翻你自己以前坐巴士嗰啲情景咧，即係我都係覺得相當之開心嘅一件事嚟噶。 是的，好有回忆的，即是我们现在就看着我们的下一代都是这样熬回学。 是啊，坐热狗其实都很开心啊，我觉得即不一定要有冷气，不过现在就全部有冷气啦，是不是？ 係啊，以前咧嘅熱狗車咧，你係會好有一個感覺咧，係你會知道佢幾時轉季咯。因為咧，我嗰陣時好大嘅感受就係咧，因為由沙田出去呢一個九龍塘嗰一條路咧，經過咗條隧道咧，大家都會全車一齊話山窗啊咁樣。 係啊，以前好多啲，同埋咧，以前我讀男校咧，坐熱狗車嘅時候，其實我因為男校個個啲人又貪靚啦，雖然男校啫，咁我哋因為噴下個頭啊，整得好靚啊。 會咁樣㗎？ 係啊，咁你坐熱狗車咧，其實咧個成個頭就冇曬歪曬，我吹到歪曬㗎。 唔係，你可以自己諗下嘛。你諗下嗰個風向，如果你嗰日想 gel 嗰邊嘅，咁你咪坐另外一邊窗。 都得嘅，而家不過冇用啦，唉，而家冇曬熱狗啦。好啦，你快啲翻嚟啦。 好啦，陣間見。 一陣間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想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啊6:46，出边29度嘅气温。当你朝头早攞起一杯水嘅时候，你会谂呢一杯水系点嚟？会唔会识得分到佢系点样嘅一杯水呢？所谓水啊，佢啊虽然系透明啦，不过咧我哋对水可能好多人都系一知半解。水除咗有蒸馏同埋矿泉之分之外，亦都有硬度之分。咁所指嘅咧就当然唔系嗰啲譬如冰啊、蒸汽啊呢啲啦，系指软水同埋硬水。其实可以细分啲，叫做有四个类别嘅软水、少少硬嘅水啦，即系叫做稍硬水、硬水同埋超硬水。以每公升水计算，咁啊碳酸钙含量少于60毫克嘅咧就称之为软水，60至120毫克嘅咧就称之为稍硬水。如此类推啦，咁啊120至180毫克嘅咧就称之为硬水，大于180毫克嘅咧就叫做超硬水。地理位置就系影响到硬水啊，呢个唔系呢个叫硬度啊，水硬度嘅最大因素，因为矿物质主要咧就系随住水冲刷岩石而沉积或者咧就溶解喺水入面噶。嗱，香港嘅食水入边咧嘅钙同埋镁含量系较少。根据水务署啊喺2020年4月至到2021年3月嘅资料显示，全港啊全年嘅食水啊一个叫做碳酸钙含量就系每公升50至69毫克，平均值咧就系40毫克，因此属于软水。不过咧，其实亚洲国家食水普遍嚟讲都系属于软水噶，欧美咧就系普遍嚟讲就系属于硬水嘅。所以如果你系喺北美地方住嘅，你饮嘅水同香港嘅水系咪好唔同呢？当你饮咗北美嘅硬水啊，会哎呀真系好挂住香港嗰啲软水呢？我就肯定会啦。嗱，唔少人啊，中意饮矿泉水就觉得你较为健康。硬水虽然咧就同矿物质含量系有关噶，但系咧就不等于矿泉水。专家解释翻啦，矿泉水就系指从地下涌出嚟或者人工挖掘嘅一啲地下水，咁啊当中含较多咧嘅矿物质噶。分别矿泉水嘅重点就系在于睇下佢嘅来源啦，而分别硬水嘅重点就系睇佢一个头先讲过啦，碳酸钙嘅含量。当然啦，如果你话煮啲煲咩茶啊，或者系煮啲乜嘢啊，嗰个硬水啊、软水啊嗰一方面咧，就有好多嘅讲究嘅。下次有机会啊，再同大家讲下煮乜嘢餸、煲咩汤、冲咩茶，用软水定系硬水好啊？ 能怎样？在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发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身流响，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 face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而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这首歌来自 Alan 布智伦，第一亿次细胞分裂。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留意住，补水很重要，最高气温去到32度左右，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的，今日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 ，Mimi， 早晨。 嗱 ，Mimi 啊，我哋之前咧都有讲过一啲唔同嘅维他命啦。我谂咧，大家最认知得多或者听得最多嘅咧，都系维他命 C 啦。 系啊，冇错啊，其实有好多都会即系好认识维他命 C， 咁又话增强免疫系统啊，跟住又骨胶原啦，帮助制造啊皮肤靓靓啦，又有美白啦，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嘅帮助。咁所以即系我自己都听见，即系除咗我会见 patient 佢哋会讲话即系维他命 C 嘅补充剂啦，咁亦都有好多我身边啲朋友都系成日都系讲维他命 C， 系啦。咁所以我谂呢个系咁多营养维他命当中咧系最多人认识，亦都好多时会啲人会觉得啊，仲有认识就系、是，佢系水溶性维他命，咁、所以咧就食多啲都唔怕啊，甚至乎就可能话即系补充剂会 target high dose 啲，系啦，高剂量啲，咁因为就话水溶性噶嘛，咁就食多咗会屙出排翻出嚟啦，咁甚至乎就可能话食多啲咪对皮肤好啲啊，制造多啲骨胶原，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嘅想法咯，系啦。 我都有听过有朋友咧系买咗嗰啲咧即系即溶性嗰啲维他命 C 嘅粉饼啦、然后就抌落个水度炸一声嗰种啦，系当水饮噶，其实咁系咪唔得嘅咧？ 嗱，呢个都我谂，我讲翻起我细个都系嘅，即系细个都好兴嗰只噶，即 系 一片茶， 好玩咁 啊！系啦，小朋友觉得哇，好好啊！咁同埋咧，即系饮出嚟又橙味咁啊，几好味啦！咁而大人点解会买就会听咧，又系哦，免疫系好统好啲，咁就想小朋友冇咁多病嘛。咁、但系咧嗰阵时我又好记得嘅，有一次咧咁饮咗我谂都一段时间，咁我妈妈咧就翻嚟话。啊！那个药房嗰人话搣一半好啦，唔好成粒啊，因为成粒好高剂量啊咁。咁我就记得呢样嘢。咁但系一路路都唔知咩原因，咁我妈妈有做嘅，系啦。咁到大个自己读咗营养就知道，哦，原来咧其实话维他命 C 虽然系水溶性，咁、但系原来都有机会积聚咗一个过量嘅而引致健康问题噶。咁、就点解咧？因为佢系水溶性嘅，咁所以你话哦高剂量佢确实咧就唔会累积咗系。身体佢会排出嚟，但系就系咧，佢要经水啦。咁你饮几多水咧？系啦，咁同埋你去几多嘅洗手间咧？每日个频密度啊，咁因为咧都发现原来咧，即系以补充剂嚟讲啦，咁以高剂量嘅话，如果1000或以上，其实都叫一个高剂量嘅。咁如果持续咁不断地去食啊，咁其实有机会会生肾石，就系因为排唔走啊。就特别好似香港人繁忙，咁你啊可能话哦开会开几粒钟啦。咁明明就想去厕所，但开紧会唔去得。咁好多时大家都知噶，明明急，但系急下咧就冇咗，系啦。咁就所以冇咗个尿意，其实嗰啲想排出嚟嘅维他命 C 排唔到，就会慢慢去结晶咯。咁就造成咗要即系真系会可能有肾石啊呢啲嘅情况。咁所以我哋都话，如果你唔系酗酒啦，即系唔系话哦大量饮酒，或者唔系一个 heavy smoker， 即系食好多烟嘅人士，其实冇咁高需要去到话1000毫克、2000毫克嘅维。 維他命 C， 只需要其實我哋喺飲食上食翻啲豐富維他命 C 嘅水果蔬菜，其實每日都夠個噃，夠我哋所基本所需嘅維他命 C 量咯。 嗯嗯嗯，咁有冇話其實建議最好嘅攝取維他命 C 途徑係乜嘢咧？真係淨係靠飲食去計？ 冇錯。 嗯，但我諗我哋咧就未必會好清晰知道乜嘢嘅水果或者蔬菜啊會有維他命 C，或者邊一種嘅維他命 C 係OK 嘅，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吸收得到。是消化得到，而不是说原来其实吃了两个橙三个橙已经积聚在这里会有刚才咪咪讲的一些危机、嗯。 有样东西是很好要知道的，即是好像譬如说Bobby 你说哇吃两个橙三个橙那会不会很多维他命 C 呢、嗯、那这个又有些分别的、嗯、因为是在天然食物度去进食的、嗯、那所以你说吃两个橙三个橙那个维他命 C 其实是已经多于我们基本每日需求的、 嗯、 是啦，那因为成人我们大概只印100个、毫克的维他命C，其实可能你讲紧食嘅橙食一两只，其实加埋晒都已经足够达到呢个嘅 number 啦，系啦。咁但系你话多咗咧，但因为佢就系从食物，佢容易排泄，冇咁容易积聚嘅，系、 嗯、 啦。因为佢个剂量唔系一次过咁高，我哋好似食补充剂嗰啲系一粒就有1000毫克嘛。咁、嗯、但系如果食橙嘅，可能要食10个8个咁，系、嗯、啦。咁我哋基本上每日嘅话，除咗榨果汁嘅人士咧，唔系正常都唔会食10个8个嘅橙，咁所以。在那个过量的情况上呢是没那么容易，同埋因为是食物的话，咁食水果啊食物啊好多呢啲都有自己天然的酵素去带啲营养成，咁亦都可以令到佢嘅吸收啊或者储存喺身体啊嗰、那个嘅储备嗰个嘅量啊等等呢啲，其实成个运作都唔同嘅，同补充剂係囉。 咁、嗯、如果係咁嘅话，其实咪意味住大家唔好立乱去榨一啲鲜榨果汁飲呢？ 都是啊，其实鲜榨果汁除了即是可能会令到你过量摄取过多的维他命，咁听落嚟佢好笑嘅、啊，过多有过多呢回事咩？多啲咪好， 唔 系冇错啦，系啦，咁同埋亦都其实世卫指引噶嘛，咁鲜果成个食咧就唔计佢嘅糖分噶，咁、 嗯、 但系当一个鲜果去转咗做果汁嘅话咧，佢入面嘅糖分系要计成好似砂糖啊、蜜糖啊，或者系一啲即系精制糖嘅、嗯，会个量如果过多系对于身体系有害嘅，系、 嗯、 啦，咁所以好大分别嘅。我哋都建议原个水果食下啲维他命 C 丰富水果，好似橙啊、奇异果啊，或者啲车厘子、士多啤梨啊等等呢啲，都系一个好好嘅来源咯。 嗯，咁你有冇话？维他命 C 不可以跟什么维他命或者物质一起摄取的呢？ 正常情况下都冇乜嘅，因为维他命 C 其实都帮到其他嘅营养吸收，譬如好似铁质啦，咁特别食素嘅人士啦，咁、因为佢哋食嘅铁质都系植物性嘅铁质嚟嘅，咁所以都建议咧，佢哋如果喺嗰个嘅饮食上，喺即系一餐当中啦，可能一啲菠菜啊嗰啲出现有铁质嘅食物，但系因为植物性冇咁容易吸收，就叫佢要加入一啲维他命 C 丰富嘅，咁有时有啲就话少少地啦，榨一杯细细地嘅果汁啦、橙汁啦咁，或者可以将一啲维他命 C 丰富嘅食材，譬如素食嘅话，都可以啲彩椒啊、灯笼椒呢啲系非常之高维他命 C 嘅，咁就可以加入去当中，即系譬如菠菜啊，另外有个餸又可以有啲彩椒啊，咁一齐食咗落去身体度，就有协助嗰个铁质吸收得好啲啦，咁样。 咁嗱，今日咧请教咗 Mimi 关于维他命 C 啦，咁都希望大家咧可以适量咁样补充啦。如果听 Mimi 所讲咧，最好就系喺啲天然嘅食材嗰度咧慢慢摄取，亦都唔适宜过量嘅。 冇错。 好啦，今次仲唔该晒 Mimi。 好，唔该。 所以咧，有陣時咧就唔好諗住咧，純粹係增強呢個叫做抵抗力咧，就好多叫做過量嘅營養吸收咗啊嚇咁啊！聽翻營養師講，聽翻醫生講咧，點樣嘅吸收營養先至係一個啱嘅方法咧？咁啊，個人啊健康啲啦，係咪？如果太多咧，我咁即係連個腎啊都負荷唔到啊，真係慘啦嚇！好，天氣方面啊，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啊嚇，咁啊時間好快脆咧，會去到早上嘅7:00，咁啊轉頭分途廣播嘅咯噃，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林慧芭比咧都会翻嚟同大家一齐咧就去到早上嘅陪伴，去到10:00。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30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Didi 早晨， 早晨 Didi， 早晨啊， 系咁啊，出边咧咁啊天气系点咧？转头阿 O 咧都会同我哋直击一下啊嘛，先交俾 Didi 咧同我哋讲下交通方面系点啦。 好啊，先讲下交通先吓，咁都好嘅，即系恒常嘅车龙嘅啫。咁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都系几长噶，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噶，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咧就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啊暂时未到啦，咁可能稍后啦，四个字到啊会到噶啦。咁另外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 嗯， 咁好笑嘅你， 因为你话四个字之后就会到，跟住我完全系好明白 四个字，即系七点半、 啊。系啊，冇错，所以七点半你听到我哋嘅龙尾讲咧，就会去到环保噶啦。 系啊，七点半开始，嗰啲车就真系开始出动晒、啊，全部喺晒路面啊。 知翻学几犀利嘅小朋友。 系啊， 今朝咧想同你哋分享一则嘅，几好笑嘅，但其实你话好笑又得，唔好笑又得啦。咁、我而家咧每日咧晏昼放工点几钟咧，去到九龙塘啦、 嗯， 就见到咧好多时咧都会塞车。咁、 嗯、 见到啲违例嘅泊车 啊， 因为咧接小朋友放学咧，哇！你泊到咧大佬啊，咁其实咧你都预翻少少位， 俾啲车行啦、啊。开始有火， 我都唔算有火、啊， 我都要压多少少先得。 我哋睇到一则新闻咧，今朝早都几好笑啊！有个司机咧，咁当然啦，就唔好嘅，用粗言秽语咁啊闹嘅嗰家人咧，佢一家五口咧就送个小朋友翻学、啊。你睇又有姐姐工人啦、 嗯， 有爸爸，爸爸揸车啦，有妈妈、爷爷、嫲嫲啦。咁佢就喺度话：，哇！你个移民咩？送个小朋友翻学啫，使乜咁多人啊？咁、 嗯、 我觉得可能咧，人哋啱啱翻学啦，咁所以。 系啊，头一两日咧，系、啦， 系啦， 即系对小朋友一个鼓励咁样咯。 但系佢就唔中意佢哋一拍埋个车，一落车成扎人落车，完全唔睇交通环境，同、埋拍得唔好啊。 嗯， 你应该拍埋一边啊，唔好阻交通，就系、是、因为佢阻住交通、 啊。這個、呢个咧，即系都系有啱有唔啱。唔、啱嘅位喺边度咧？嗱，首先先讲啱噶啦，啱嘅咧就系佢，如果我觉得一家大细都去送一个小朋友翻学嘅话，我觉得对小朋友嗰个成长咧。好重要， 系啊， 因为佢真系会记得嘅，系、 嗯、 啦，咁记得嘅时候，可能佢就哦，其实翻学原来都一件好开心，有屋企人一齐支持我啊、 嗯， 可能喺学业上又帮到佢，或者个心情心理上又帮到佢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因为我嘅话咧，我都好想就一家人送仔仔翻学嘅，咁、但系我选择嘅做法系咩呢？我就如果我自己揸车啦，我就揸到去佢学校门口。然后我揸架车走，去兜圈又好咩都好， 嗯、 我唔停喺度。 系 咁啊，有得太太或者叫埋我妈妈咁一齐咧，就送小朋友上去啦。咁咁呢架车真系唔可以咁样阻喺度。 啊，你呢个方法几好啊？ 系啊系啊。咁、但系其实你话可能头头嗰几日咧就几个人送啫，之后都唔使咁多人送嘅、 我想话咧，我琴日都听到有一个咧，因为我附近咧即系都好多学校区噶嘛，我见到有啲咧真系学你话斋一家大细，咁但系咧有啲就未必系即系嗰个组合系咁样啦，可能系工人姐姐加埋即系有。几个要翻学嘅家姐啊，咁样即系同一条路咁样啦。咁但系咧，我有啲咧听到咧，点解会系咁多人呢？就系、因为咧开头嘅时候咧，就带佢哋行识条路咧，之后就是但一个都识路去接咁、样咯。 呢个都啱啊！ 系咁多人一家出动，爷爷 系啦，因为要教识佢哋嗱咧，你之后咧就搭呢架车，咁就咁样行噶啦，咁、就一次过咯。咁佢哋可能谂住咁样方便。 如果唔系，即系之后又要再话翻，可能话翻俾嫲嫲听啊，到底条路点行啊？嫲嫲我都冇行过咁、样， 我未去过、 啊。系啦，到时小朋友冇人接送。咁又係一個問題嚟嘅。 Barbie 就解咗個迷思啊，咁所以咧揸車朋友咧留意翻啦，咁同埋都係頭嗰幾日嘅啫，咁教識幾日之後咧，咁而家幾多號咧？係咪先？ 而家七號， 七號之後啦，十零號之後可能咧就唔會有咁多情況出現咯， 係啦， 咁多人嘅情況。但係講嚟講都係啦，千祈真係唔好阻住路面啊，因為 其實都好危險嘅，而且 係啊，我放工真係見到哇，點解啲車可以唔理人嘅？ 係啊， 泊到咧離曬譜， 唔係好理想咯，即係又錯添啊！我成日都覺得條路咧，就算冇雙黃。冇单黄线都好啦，只要嗰个唔系标位咧，大家都唔好净系泊架车喺度，谂住即系肆无忌惮咁样，你都系阻碍咗呢个马路上边嘅行驶咯。 系咯，小朋友行下啦，唔一定要喺门口嘅。 系啊， 即 系 行两步，真系你行两三个字都得啦。其实 其实行下反而仲有享受啦。如果你话朝头早呢啲时间，其实你要雨花香 嘅。系啊，行啱咪仲健康。 冇错啦，所以希望而家咧唔好太多肥仔出现啦，肥仔过半嘅， 咁就要拍远啲啦，架车 又唔使阻交通。 拍远啲啱啊，拍远啲。 系啊，好似 等佢行下细路仔。 系啦，小白好似你咁咯，哇，真系好好。大仔成日去行山， 所以个仔咪咁 fit 咯， 系啊，直情 fit 到鼻，好似小白咁咯。 而家有个问题坐唔定， 咁啊，针冇两头利嘅。 系啦，好唔该晒 Didi。好，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系咪 Barbie 都喺度啊？ 系啊，点啊？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星期二嘅早上啊，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啊，天色咧就。 幾好喎、啊，萬里無雲啊，藍天白雲都喺度嘅，咁啊陽光已經曬到小弟嘅面龐嗰度啦，所以今日咧要搽少少防曬啦嚇，咁啊太陽出來了，咁啊小白頭先都話啦，可能帶下啲小朋友啊去行行走走咧，都一件好嘅事嚟嘅，咁不過好似聞雪啦，嗱好似聞雪啦嚇，咁啊有個風咧。就打緊過嚟喎、 哦，其實唔係一個啊，係兩個啊，歐 哇咁勁添啊，雙颱風會 都喺呢一個附近啦，咁啊吹唔吹到嚟香港咧就唔知嘅，因為一個咧就似乎咧就吹去台灣，另外嗰個就吹去海南咁樣，咁、會唔會雙颱風啊影響到大家嗰個嘅路線啊，會唔會嚟咗香港啊？唔知嘅，你知。風嘅嘢，佢想行邊啊？我哋控制唔到啊，睇佢心情啦咁樣。 係啊， 留意住天文台啦。 係啊，風雲啊，暫時都係一啲預告 feel 啫。總之有好天氣咧，就好好享受啦。今日咧都依然有啲風喎、啊，咁啊可能都係因為頭先小白講嘅緣故啦。舒服嘅一個早上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講講佢啦。唔該曬， 好唔該曬。好咁啊，天氣方面咧，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嘅驟雨，咁啊天氣炎熱啊，最高嘅氣温啊大概到32度啦，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噶。咁啊週末期間啊，驟雨咧就會較多噶啦。而家29度嘅氣温，咁啊相對濕度咧就8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3，咁啊都系空气好嘅时间嚟嘅。朝头早嘅时候，我哋又要上堂咯，芭比。 系啊， 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讲下一啲身心灵啊处理关系嘅问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之前咧见到周博士咧都有分享过一篇文章，当中有句子咧系写得好重嘅，就系话佢唔系唔关心我，只系冇关心我想佢关心嗰啲嘢。正如咧，我都冇用佢想要嘅方法咧嚟到去爱佢。哇！呢一个咧直头系好多人啊，或者夫妻关系又好啊，或者甚至系父母仔女嘅关系又好啊，即系嗰一种嘅错摸或者表达。到嗰个方式咧，系令到成件事咧想爱又好似爱唔到咁样。阿周博士喺呢啲情况底下可以点样做咧？ 系啊 ，Kitty 呢句说话我自己都好触动嘅，就系我哋太容易做咗受害者，我哋好太容易痛苦咧，因为我哋揽住自己嘅标准啊，总系渴望对方用我要嘅方式嚟到关心我、爱我吓。其实同时我哋发觉好多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好努力嘅，即系对方冇用到我。嘅需要嘅方式嚟到关心我吓、我最近啱前几日我先处理咗对夫妻，即系结咗婚十几年，但系个太太就好伤心，好典型嘅故事嚟嘅吓。个太太成日想离婚吓，佢又但系因为两个小朋友想捱落去吓，咁而好彩有另一个场，我识得呢个丈夫，我听到个丈夫讲嘅时候，佢个丈夫又喊晒，又觉得好委屈，又觉得个太太成日喺度抱怨，佢觉得好辛苦，好辛苦。个丈夫觉得已经为屋企付出咗好多好多，即系搵日日去努力去搵钱俾屋企。等等，但系太太就系你唔明我感情嘅需要，你太肤浅啦，我讲都系你根本冇用心去关心我，等等等等，即系第一就男女白大不同，因为男女嘅成长嘅方式非常之唔同嘅，即系女性嘅成长方式令到女性极度渴望亲密感觉、被关心嘅感觉、被爱嘅感觉。嗱，留心我正话强调嗰三个字系。嘅感觉是一个感觉嚟嘅啫，而男士咧就追求啲咩嘢咧，就系、一啲成就啊、事业啊、有钱啊等等一啲咁样嘅嘢，即系男士好想做到啲嘢，所以呢个丈夫就系一个经典嘅例子，佢觉得我努力搵钱啦、啊，我有钱都俾你啦，尽量俾晒你啦、我自己都好悭啦，我又冇去滚，我又冇去做任何嘢，你仲成日喺屋企喺度呻，咁但系佢从个女子嗰度咧，我呻唔系想嚟解决问题，我呻唔系因为唔爱你，我呻只系想嚟听下。想你关心啫，咁个男子就觉得好烦啊！我娶个老婆翻嚟就想开心啫，翻到屋企你系呻，咁于是大家就家徒屋弊，甚至多次要讲离婚。其实大家本来都好爱对方，都好努力去付出，但系双方都系站在自己嘅角度去睇对方，去衡量对方。然后当对方达唔到自己的标准咧，就用自己嘅角度去批判对方。于是对方就觉得好委屈。 咁可以点表达咧？周博士，即系咪真系我好直接咁同佢讲，我希望减或者我想你减咁样，咁就可以解决到咧？ 啊，问得好好嗱，呢个当然。当话我想你咁，我希望你咁，呢个可能对方有另一种嘅压力嘅吓。咁、嗯、嗱，不如咁啦，我试下讲两句金句嘅，一句净系同女子讲嘅，女士讲嘅，一句同男士讲嘅。所有女子，如果你识得同你身边嘅男伴多啲讲嘢说话咧，你嘅关系肯定会大幅改善。而所有男士，如果你识得同你身边嘅女，无论太太又好，女朋友识得讲嘅说话咧，关系又肯定会大幅度改善。好、嗯，男士先，男士。无论发生咩事，下次你听到你嘅女朋友、你嘅老婆喺度瞓啦，你唔理我啊，琴日点点点啊，嗰点你喺度瞓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帮佢解决嗰件事，谨记，千祈唔好帮佢解决嗰件事，即使话佢电脑坏咗啊，点点点啊，洗衣机坏咗，你唔使帮佢整嘅，你谨记第一句，你跟住做乜都得，但第一句就系、老婆辛苦你啦， 哦，系， 叫佢嘅名，阿嘟嘟，辛苦晒你啦， 系。 一句就噶啦， 系 要好真心讲、好似正话。 男士们要抄低啦，系啊，要配合埋头先嗰个语调， 系个情绪交足气啊，吓发自内心噶吓，千祈唔好话辛苦你啦。咁你自己又点点点？嗱，后面咧下山五万字啊，辛苦你之后窒一窒，个女子会觉得难以置信嘅，unbelievable。 系， 然后你再讲一次，真系辛苦你啦，叫个名，你唞唞先啦。咁佢忽然间会好爱你嘅，又忽然间觉得你好明佢感情嘅需要，其实你乜都冇做过，只系讲呢句啫。然后礼句说话好有力量嘅，习惯成自然，语言系有力量嘅，语言系带动我哋嘅情绪噶。当男士，你每日都同个女子讲类似嘅说话，逐渐你真系感受到，你真系觉得辛苦你嘅， 系 你真系明到佢感情嘅需要嘅。咁你的关系真系会好转嘅，吓得唔得？好，女子啦，下次女子，当你觉得。这个男子做了一些事不合你满意的，做得不对啊，做得不好啊，或者不是你想要的事等等的时候，那你怎么你本来想逢他啦、你想说没鬼用啊，你哇你几次啊等等等等。打死不要这么说，因为你这么说男人就会很自卑很伤。男人其实很脆弱的。男人表面上就算更坚强的男人，事业更有成的男人、各方面更有成就的男人，里面呢可能都是个巨 B 来的。一个巨型的 BB 来的、所以呢当任何即使做得不好，谨记很简单一句，好叻仔啊你叻叻，即讲咗先，然后先至去发问啊，跟住嗰度点啊，或者啊呢度嗰度做唔到，你諗住点啊，咁可以点啊，用发问嘅方式问呢，呢、个男人明明佢做得唔够好，佢已经好沮丧啦，你一句就问又嚟啊，睇死你啊，话知你啊，你成世都系咁啊，跟着你啊，咁啊，保证这个男人很快就想分手的了，因为他觉得借晒，得不得？所以这些这么简单的说话谨记，大家要其实关键都是放低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而尝试代入对方的处境，感受对方的需要，然后先处理情后处理事，首先理解对方的情感需要。我希望大家都尝试这样学习，你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夫妻关系一定会好转。 是啊，原来这么简单。首先刚才大家要 mark 低他这些即这么重点的语句，成日挂在后边，对方听到自然就舒服，就是生气的、不开心的都即减半啦。 没错，其实人是情感的动物、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情感的沟通，不是只是硬邦邦的沟通。最关键都不是那些物质或者那件事，那些只是表面的触发的原因的、真正最核心的原因往往都是一个原因的，就是觉得我不被尊重，你当我是什么、所以同样当我能够令到对方收到被尊重，那么关系就会成功。 好，那今早上麻烦周华山博士。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到很透明。 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陪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无谓纤细又纠结，唱我想找人哭。 今日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 82%， 吓咁啊！一首嘅歌曲嚟林家谦嘅《难道喜欢处女座》。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啊7:25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阿 O 都喺度啦，早晨啊 O， 早晨啊 ，Papi 同埋小白，喂，同你讲下呢一个，我知道琴日小白咧就有少少 me time 嘅时间啊吓。讲唔讲得噶？你去咗睇相戏， 冇所谓啊。 可以讲噶嘛？ 冇秘密嘅。 系啊，我都知道你冇秘密，所以我先问，冇问你底下讲一讲。喂，点啊？你睇完呢、這个伟仔梁朝伟啊，做文武嘅呢部上戏， 演技啊，梗系好啦。 系啊，系啊， 系咪先？ 系咪开心啊？好似你都好耐冇入戏院啦。 唔係，之前先啱睇完套戲咋？ 哦，因為同小朋友睇啊，唔係喎，嗰部我哋有啲同事推薦嘅嗰部電影， 係啦係啦，咁嗰部下次先講啦， 係 啦，咁啊，尋日睇嗰套有梁朝偉啦， 係 咪先？其實套戲好睇嘅，即係最後嘅時候咧，我就反而覺得啊，都套戲都幾次，我又同 Vincent 傾， 即 係同阿梁朝偉傾咧，哦，套戲到尾嘅時候你都睇咗啦，都幾次魔神英雄傳， 係啊，有咩又龍又鳳咁樣出嚟啊嘛，龍神號咁樣。喂，點解無端講呢個咧？其實 Barbie 都可以帶下小朋友入去睇，因為其實今次咧呢一部迪士尼嘅作品啦，可以話漫威世界入邊啦，兩間公司啦去合營啦，上戲同埋十環幫傳奇咧，其實咧都幾親。因為入面其實一滴血都見到嘅，係、啊、我自己覺得都作為小朋友， 血有嘅，血有嘅， 好少咯，但係真係好少咯， 都有少少嘅， 少得好緊要，應該都係 大傷下都有嘅， 係啦，主要都係打親子市場嘅，因為佢入邊咧講嘅都係父子情啦，同埋做媽咪嘅陳法拉點樣好錫啊上氣咁樣啦，點樣將佢嘅家傳之寶啊過咗落去俾佢個仔同埋佢個女啦，咁樣故事就係咁樣發生啦，咁所以咧都好。着重一個家庭嘅元素啊，小白中意就好啦，我都幾中意噶，頭嗰三分二， 係啲父子情咧，頭嗰三分二， 最後嗰三分 三分一， 係啊，我見呢部近排 錯咗啲咩咧？最後嗰三分一，你覺得 劇情？急住戚下咯， 係 啊！嗱，唔緊要啊，即係唔係叫佢殺大家風景啦，因為有一個好嘅消息都會出嚟喎。咁啊，琴日睇到啲報道咧，就話闊別咗33年嘅梁朝偉有機會回歸電視圈喎。 哇！ 哇！如果喺電視機嗰度可以睇到 香港嘅電視圈啊， 係啊， 咁佢真係有驚喜喎。 係啊，不過都唔止淨係香港嘅，講真，即係今時今日打開部電視都跨維度噶嘛，即係有好多時候一啲香港嘅製作都會賣咗俾 N 字頭嘅串流平台，咁 N 字頭嘅串流平台可能又會將佢推廣到亞洲啦。 之前小黑有套劇都係去 N 字頭嗰度啦。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梁朝偉呢啲康城影帝嚟噶嘛， 係啊， 咁佢雖然係屬於香港啫，但係佢同時係屬於亞洲， 是啊、 同時係屬於 國際啊！而家 漫威嘅 係啊， 英雄聯盟入邊噶嘛，咁所以都值得去睇。咁啊，琴日睇一個訪問啦，咁啊，阿 Dudu 姐就訪問阿偉仔。喂，當年咧劇集咧《倚天屠龍記》咧飾演張無忌同埋殷素素嘅兩位母子咧，事隔34年咧重聚啊！咁啊，阿偉仔都傾咗好多嘢啦。咁我自己覺得啊，即係嗰、那個。如果阿偉仔睇做翻電視咧，我真係好想睇翻電視喎、啊。其實好耐冇睇過， 卡士係想真係想去睇嘅。 係啊，因為我哋成長嘅年代咧，譬如新澤師兄咧，你就會睇到，喂、梁朝偉真係好型啊！ 今日係9月7日，星期二，農曆8月初一，24節氣之一嘅白露，適宜嫁娶。 纳采、制治、出行、修造、解除、动土、开始、求医、治病、安藏、素舍。 哇，好多嘢可以做啊。 开心啲就可以轻松啲。今日记伐木、作造、行丧、安葬， 咁点算呢？ 唔使点算，放轻松啦。今日都系啤酒爱好者日， 我会叹翻杯啤酒噶啦。不过当然过咗十八岁先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嘅输入个案，病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由于女患者上个月曾经身在本港，政府将佢居住嘅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都二座列为受限区域。政府上昼大约六点半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約134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政府亦都派員在受限區域到訪大約440戶，當中大約40戶沒有人應門，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隔離的住戶，亦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並沒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會採取措施跟進。一艘抵港貨船船長涉嫌向衛生署申請自由貿易通行證時提供虛假資料，警方昨日聯同衛生署人員登上貨船搜證和檢取相關證物，同時亦向船長錄取警戒口供和對船員進行調查，稍後將向有人懷疑作出虛假陳述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見。警方上月接获卫生署个案转介，指上个月24号，一艘由印尼抵港的货船船长涉嫌向卫生署提供虚假资料。船上有23名船员，其中15人抵港之后采集的新冠病毒样本呈阳性。所有确诊船员已经送院隔离治疗，其余船员就留在船上检疫。西非国家基内亚军事政变后一日，总统孔大仍然被扣押，未知情况。发动政变的军方将领敦布亚表示，新的联合政府将于几星期内组成。报道说，首都科纳克里有民众上街高呼敦布亚的名字。敦布亚和孔大政府的官员开会，表明不会报复他们，但会禁止他们出境，并要求将公务车辆交给军方。敦布亚说，会本着公正原则推动政权平稳过渡，又取消矿区的宵禁，给矿区恢复运作。联合国、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都谴责政变，呼吁恢复民人管治。外界报道，西方国家经济共同体将于星期四举行有关基内亚的特别峰会。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蝴蝶谷道。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蝴蝶谷道。咁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咧就有坏车，一大车多。就系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有坏车。

早晨，7:38，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咁我记得几年前咧，喺香港有个博物馆咧，咪展出咗啲木乃伊嘅。我仲记得阿欧有去啊嘛，佢仲咧讲到好似好阴森咁样，搞到我去嗰时咧好鬼惊啊咁。 其实我想讲咧，我几中意行博物馆嘅，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一个嗜好啦，或者有啲朋友话癖好啦。我连咧对上咧俄罗斯嗰个沙皇展咧，冇嘢睇啊！全世界都话冇嘢睇，点 解啊？ 我都入去睇啊！ 沙皇咁劲都冇嘢睇， 唔系因为嗰啲展品可能即系冇之前，譬如有啲大英博物馆嘅展品未嚟过香港嘅，即系木乃伊嗰一剂就系啦。咁跟住之前又有其他，譬如故宫博物馆又有一啲哇好珍贵，基本上有啲。你人到咗一个年纪咧，你会觉得哇，那个展品咧，我真系要翘埋手喺度认真睇嗰啲咧，系正嘢嚟啊嘛！即系我哋呢啲马佬咧，上咗一定嘅年纪，好中意睇古物啊， 以前皇上用过嘅嘢， 系啊，对历史咧好想去研究，所以你开始明白点解咧，鸭寮街咧。卖旧嘢咧，全部都阿叔 就 两 只手， 摆唔系翘住，一系咧就 摆后面， 一摆后边， 因为惊对手咧困到， 跟住咧就喺度 两手揈揈。 其实佢哋嘅心都好细路仔 嘅，系啊。我依家到咗啲年纪啊，同埋到咗嗰啲状态，我好中意行博物馆嘅，所以即系每次见到啲旧嘅嘢咧。我好想擁有 咁啊，啱啦！今朝早咧就想講下呢一個埃及文明啊，你哋對於埃及嘅文明有冇一啲興趣啊，或者直頭覺得好好奇咧？ 佢 都好神秘 啊！佢個文明直頭用嚟起咗呢個金字塔啦，係咪獅身人面像啦？點起嘅？而家啲科學家都仲喺度拗曬頭， 係亦都好多電影題材係關於呢啲 啊。同埋埃及就嗰個法老王咧，佢有一樣嘢不斷追求。 長生啊嘛就 係啊係啊，佢當然你話喂唔係啊，其他文明都追求 秦始皇都有啊， 長生不老。不過咧，佢哋咧係每一任嘅法老咧都追求同一樣嘢，就是、長生不老。所以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同埋咧好多唔同嘅偏方咧，去令到自己咧。个人咧冇咁容易老啦，或者冇咁多皱纹啦。 长生谈何容易啊？我养生算噶啦，我 养生都好啊，我都系养生，尝试学习下养生啦。 香港人啦，尝试学习养生。 咁啊， 系生前呢个长生咧，就即系未必做得到啦。即系根据嗰啲记载，但反而咧，譬如你话埃及咧，佢哋死后之前死后嗰保存咧，就做得几好嘅，即 系 有好多咧，到好耐之 后， 系啦，都有好多呢一啲嘅记载。咁我今日想讲下个金字塔啊，你哋听翻嚟金字塔系咩人起嘅咧？ 好多版本， 系啊，例如咧， 我细个好中意听云海啊， 我好中意听钟哥噶，我好中意听梁明忠钟哥噶， 系啊， 佢一定会话系外星人起嘅。 咦，个说法好似好相近，系因为但系当然，如果物理学上咧，其实今次咁有好多物理学家都有讲过，其实佢用一种拉绳嘅方法就可以完美搭建咗个金字塔噶。 亦都有我听过咧，就系话喺唔同，即系利用呢一个四季嘅。变化，即系当水变成冰嘅时候，冰可以我嚟做运送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方法咧，都可以令到嗰个 解释到点样整金字塔出嚟。 咁但系都系嗰句，系一个非常之艰巨嘅一个工程嚟嘅。 系啊，但系有一样嘢解释唔到噶，因为整一个金字塔咧咁难嘅话咧，佢整到咁多个咧，其实系。亦都係匪夷所思嘅，即係雖然個方法就話，即係你理解得到啫，或者要天時地利人和去配合啫，但係都冇理由有咁多 啊，同埋金字塔入面咧都有好多機關，因為而家都仲有唔少金字塔咧，其實仲未入到入去，因為第一你亂咁闖關，命仔緊要啦，第二就係你可能動喐咗啲機關之後，令到入面嘅嘢氧化咗，咁呢個都係好多考古學家唔想嘅，咁你考古又會見到喂，原來好多金字塔咧，佢哋好多窗口仔嘅，啲窗口仔咧原來係唔知咁样望住个月圆喎，又可以 啊！ 我唔知系咪我嚟 吸收日 月精华啊？唔知啦， 好多噶嘛。 其实你哋两个都几有研究。 梗系啦，我哋睇晒噶《盗墓迷城》。《盗墓迷城》妈咪 呢套戏假噶， 家传户晓嘅作品。 你睇睇电影学到几多嘢？因为我初初谂住咁样问你哋会话哦，卢大起嘅咯咁样，我以为系咁样，但系原来你哋都抛咗好多 原 点 埋 啦， 点埋老好专型叻噶。 我收到个 WhatsApp 咩啊？ 有梁明忠先生系。唔使怀疑感叹号，系外星人。 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即係鐘哥一陣翻嚟可能會 係啊係啊 圓滿翻佢個説法，點解會係外星人啊咁樣？咁但係個重點係你有陣時咧，有啲男人咧講呢啲咧，我試過咧兩杯到肚咧。谈论咧， 讲咗几粒钟系嘛？ 明朝，明朝， 唔系，但系你两杯到肚咧，讲嗰啲嘢，大家都冇再考究系真定假啊嘛。 同埋朱元璋点样起义成功，我哋谈论咗，原来大家都。好似好識咁樣喎，因為過往我哋細個就係讀呢啲長大噶嘛， 讀中史啊， 讀中史長大，咁你有陣時拋書包，互相有啲糾結嘅位嘅時候，偶爾都會討論一下，係咪先？ 係，原來刻骨銘心啊，要讀咗嘅嘢。嗱，咁啊，根據呢一個埃及啊考古學家嘅一個調查發現咧，佢參與建造金字塔嘅工人咧，都係有常去興建嘅，即係唔係話之前咪有啲傳説話會唔會係嗰啲人咧俾人鞭打啊，啲奴隸就逼佢。所以起得咁多，起得咁快咁样。咁根据呢个埃及嘅考古学家咧，佢哋嘅调查发现咧，就觉得唔系嘅，系、一啲工匠起嘅、 哦。 但系呢啲工匠 都系收钱翻工噶， 系啦，都系临时工嚟 嘅。可能以前都有职安添啊。 我唔知道，未必未必，因为咧佢当中有提到嘅，佢话如果因公殉职，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起呢啲嘢咧，可能都好危险噶嘛。佢话因公殉职嘅工人咧，就会撞咗喺金字塔嘅附近，以示对。佢哋嘅尊敬，咁由于咧佢哋即系起呢啲金字塔咧，非常之辛苦啦，体力好劳动，亦都好消耗啦。咁佢哋咧就话工人咧系可以领到咧超过20头嘅牛羊啊，每次嘅合约期咧大概系3个月， 即系有汗出有粮出嘅， 系啦，系有偿嘅一个工程嚟嘅。咁而且咧佢哋都有啲所属嘅群组嘅，即系话就话系工匠啫，但系边度搵呢啲工匠翻嚟咧？ 有个工会啊， 系啦，或者 在嗰个年。 如果到而家啦，即系套翻落去 咧，有培訓局嘅可能， 好似有啲Facebook group 咁樣，係、有一個個羣組，係有啲關注咗 金字塔噶，關注咗，唔係 係起金字塔 關注 咗，建築金字塔關注咗。 嗱，有啲咩關注咗咧？唔係有啲咩羣組關注咗？係有咩羣組咧？有孟卡拉走鬼群组，亦都有胡夫之友群组。点解会揾到呢啲名咧？就系呢啲名咧，都记载咗喺一个纪念碑附近嘅一啲涂鸦嗰度，即系可能系喂起完啦咁样，咁喺隔篱有啲即系无伤大雅嘅地方咧，佢哋就好似即系签个名咁样，我哋起噶咁样，我哋有份兴建噶咁样。 今次我哋出去打 lift 咧，即系足球又好，篮球又好 啦， 乐富曼联啊嗰啲名，跟住天水围可能。咩啊？即系阿仙奴啊，咁样自己谂个名字出嚟咧，跟住又参加比赛，跟住赢咗耶！即系隔篱写咗话天水围阿仙奴咁 样，系啦，就系咁啦。嗱，咁所以咧，呢个埃及文物委员会咧就觉得，喂，你哋话呢个金字塔系由奴隶起咧，就有啲蔑视咗古埃及建筑技术同埋文明，因为唔系系人都识得起呢啲即系咁宏伟嘅建筑噶，即系佢哋真系有相关嘅知识啊、技术啊、手艺啊、等等嘅。咁你话？咁埃及系咪冇奴隶？咁就梗系唔系啦。只不过咧，通常咧，佢哋就会将佢哋咧放喺屋企啦，希望佢哋就做即系屋企嘅一啲帮手，甚至咧家佣或者系农务嘅帮手，系啦，做一啲农作物嘅，就唔系叫佢哋去起金字塔。 都系如果技术人员先做到啊， 系啊， 咁高科技嘅嘢。 Kitty， 你讲到呢度。你都识好多埃及嘅嘢啊！ 我睇翻嚟， 下次我哋两杯到肚， 又 可以一齐谈论下啦。同埋，我建议你补完翻睇翻呢个《盗墓迷城》， 系嘛？ 你会知道更加 多， 有几集噶？ 系啊， 刺激嘛？ 咁好，梗系好睇啦！ 我真系冇睇过《 夺宝奇兵》，你有冇睇过？ 我冇啊！ 《夺宝奇兵》咧，嗰个就有啲唔同嘅。In the end 咧，仲佢又有条绳揈下揈下，吊嚟吊去咁样嘅。咁但系咧。這個Mummies 咧，即係盜墓， 嗰個真係圍繞住金字塔 嘅。哇，嗰個好誇張啊！有啲咧黑暗嘅士兵出嚟一排咁樣咧，列陣跟住攻擊， 跟住成個沙漠咧會變咗個風暴啊！其實係一隻怪獸。 係啊，嚟緊咧有一套電影叫《沙丘漢戰》啊，我冇記錯，又係講啲沙嘅嘢。 咦，咁我要睇下咯。 巨作嚟啊，巨著嚟啊呢個。 恋爱到多狠，如飞往他的星。 能销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忠诚在那边拥吻，如他要百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谁永远不倒，永远不改，永远不合衬， 十一分啊，听过有 DJ， 人类不宜飞行。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崔洁彤， 其实钟哥已经喺度噶啦，佢谂住一阵再解决嗰个外星人千年嘅谜团。 佢而家搵啲证据俾我哋睇先。 系啊，唔系，首先佢将几部电影连接咗，包括系外星人同埋上戏唔接下戏呢两部电影同步上映啊吓。咁但系即系都辛苦啦，即系其实我哋都见到钟哥过往嘅日子，即系唉面干水湿，抽大我哋。几个湿豆窿，我自己都好 appreciate， 所以今日早餐我决定要请阿竹哥食一食个早餐，定一定诶惊魂未定啊吓咁样。 系啊，即系朝头早咧呢啲咁嘅交通嘅情况咧，同埋再加埋呢啲钟数咧，即系大家咧无论系翻工啊、翻学啊，定还是系点样都好啦，总之路面嘅人士咧都会有一种觉得，到底几时可以翻到去咧？ 系啊，想翻工嘅人咧又好焦虑。系啊，咁啊跟住咧诶啲司机们咧又好火，咁千祈唔好平心静气。 系啦，平心静气啦， 我哋未必控制得到嘅。 冇错啦，嗱平心静气咧，何止系驾驶咧？其实咧生活上面所有的小节都应该要平心静气的。我不知道欧你有没有相关的经历、你有没有试过你的另一半叫你去帮他买些东西，然后买完回来之后就好像不是几次我叫你买那样东西 的。有啊、其实都不用另一半。我小时候 呢都会 我阿婆开始到阿妈叫我落街买东西，我好次次买错呢佢都闹得好紧要㗎。但嗰陣时呢冇得话影张相啊 ,WhatsApp 你。佢真係攞张纸呢写住啲名㗎。我记得五六岁嘅时候有一个咁嘅经验。阿婆呢嗰陣时呢话哎你落去买罂粟粉啊咁样。咁呢罂粟粉同粟粉 同埋嗰啲即係面粉咧，係好亂噶嘛，同埋咧喺啲好高嘅位置噶。咁、我五歲啦，咁唔夠高啦，咁我就話哥哥可唔可以幫我攞嗰、那個鷹粟粉落嚟啊？咁樣，跟住佢就求其攞咗一包高筋面粉， 哎呀， 總之俾包粉你啦， 係啊，總之俾我係嗰個啊嘛，係咪啊？咁梗係話係啊，跟住攞啦，攞落嚟，咁我咪俾錢咯。咁跟住俾錢啦，俾完錢咧，跟住阿婆咧就鬧爆咗我啦，跟住仲要攞翻張單落去換啊，跟住我就喊啦，我就覺得好無辜啊，因為其實我都做足啦，咁我明明係講鷹粟粉 嘅 喎，好大粒㗎， 太可憐啦， 我喊咧啲眼淚咧好大，我隻眼又細啦。我啲眼泪大过我眼珠啊！ 所以比例上系好大粒。 系啊，跟住就好可怜咁。 但系你知唔知点解咁火？因为喺嗰个时间，佢真系自己唔系啊！ 我觉得委屈。 我话你阿婆火啊！因为喺呢个咧电光火石之间，佢就系忙到一个点，佢自己行唔开，跟住先咧叫你落去买啊嘛。跟住买错，你仲要系鷹粟粉，即系煮紧饭啊！ 系啊， 即系佢等紧嗰样嘢嚟。 我满心期待同埋谂住啊，差唔多可以埋尾啦，埋尾啦， 系预翻嚟五分钟上翻嚟啦，个 O 仔咁样，跟住已经炸好咗嗰啲排骨啦，咁样。 咦？你又知道佢炸排骨嘅？佢心谂佢我特登煮咩食，所以我其实系好锡我阿婆嘅，虽然系咁样讲，但旧时唔止闹架，仲打，佢要买错啦。咁但系依家全部都唔可以发生噶啦，你点可以点一个五岁嘅僆仔落去买嘢啊？呢个第一已经唔得啦，第二即系喐手喐脚又更加唔啱啦。即系呢两样嘢其实现今香港发生唔到噶啦。 但系买错嘢真系好常发生。 唔系啊，我咪买错咯，都话 佢 冇 错，无辜噶， 你买 佢无辜，唔系佢同嗰个人讲。话佢想要嗰样嘢，不过嗰个人就攞错咗俾佢。 系啊， 所以 okay. 我有张纸写住鷹粟粉噶，我重新多次。 唔系你错，系帮你攞嘢嗰个人错。 嗰个人阴我咯。 系，不过冇办法啦，呢个 字俾翻芭比讲。 诶，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其实有研究咧，真系睇过咧，到底男士同埋女士喺超级市场里边咧去购物嘅嗰个时间。嗱，女士咧通常买嘢咧系快啲嘅，即系佢哋个购物习惯可能就系话买完佢哋想要嘅嘢咧就会走啦，赶住翻屋企，可能有好多嘢要打点啦。 嗯、 但系男士咧，如果去超市购物嘅话咧，佢哋用嘅时间咧大概系女士嘅三倍至到五倍啦。 因为佢唔熟悉啊， 冇错， 行到埋去咧，到底呢个账系咪真系嗰个账？ 同埋可能有阴影啊，好似阿 O 咁样咧，买错过。 你哋歧视啲男人。佢哋特登留喺度啊，睇下有冇靓女啊，系咪 啊？系啊， 即系睇下有冇啲靓妈 嗰啲啊。原来咁咧， 定还是借一借？即系我哋旧时都系噶嘛，即系又系去翻阿婆叫我落街买嘢，我会去。书报摊睇下有冇新一期嘅龙珠出版咗咁样， 即系帮人买嘢，其实系预自己个兴趣为乐咁。 会唔会系咁嘅意思？系即系话用多咗时间，定还是啲男人咧好专心研究紧啊鷹粟粉嘅成分究竟系乜嘢？ 睇紧 好精准 物营养标签咁样。 会唔会系咁咧 ，Barbie？ 嗱，其实咧佢嘅研究就系话咧，大部分咧即系佢有受访者啦吓，咁佢话咧大部分嘅人咧都表示咧系因为好惊咧买错咗嘢之后咧。翻到屋企咧，就可能有啲唔系好想遇到嘅后果。 你会唔会啊？你屋企 即系叫我先生去买错嘢嘅话，咁我会 你会 我会麻烦佢，唔该你攞去换翻。 你点样讲啫？麻烦你啊，攞落去换翻啊！我系买高筋面粉，唔系低筋面粉啊！高同低啊，分唔清咩？咁大个人，但系应该温软啲嘅 ，Barbie。 我其实好少会咁样嘅，因为咧，我对于我另外一半咧，即系去买嘢嘅信心咧，其实系好低嘅，所以 都系借嚟啦，唔好烦啦。 正所谓冇期望， 系啦， 冇失望， 冇错啦。咁所以咧，通常如果我叫佢去买嘢咧，嗱，我唔系话唔叫佢去做，我会点咧？我会首先咧，就好似阿 O 头先所讲啦，而家嘅科技。唔系写纸系唔足够令到佢买得中嗰样嘢噶，我先生咧系经常买错，基本上百发百中，即系次次都错。咁所以咧，我经常咧就会系上网揾咗嗰个嘅图片，即系而家好彩好多都有啲商品图片啦，要揾翻 exactly 一模一样嘅嘢。嗱，你千祈唔好话嗱，我试过叫佢买喉糖，佢买咗另外啲嘢翻嚟。咁所以咧， 佢买咗乜嘢咧？ 喉糖都可以 买错， 佢唔系嗰个牌子，甚至乎唔系喉糖咯，即系可能摆喺附近。咁上一 size 嘅嘢，但其实就唔系嗰样嘢嚟嘅咁。咁于是乎咧， 但佢去咗几耐先？ 都快嘅，都快嘅。 踢咗场波，踢咗场波。 啱啱见到小学同学强仔喺沙田公园，佢话有个场咯。咁我唯有就即系几十年冇见你知啦， 松下啲筋骨咯。 系啊， 跟住我明明踢咗五分钟，点知原来只表坏咗。 跟住咧，我已经赶住去买噶啦。你呢个后头嗱俾你，跟住点不知仲要买 错咗。 我想话咧，通常咧，如果你叫佢去买一啲譬如急用嘢，例如系药物啦，或者系呢啲喉糖，其实真系你好需要嘅时候，你先会叫佢即刻去买噶嘛。如果真系再有呢啲 delay 咧，我谂女士真系会有少少扯火嘅有时。咁但系我嗰阵时咧，就因为意识到佢有呢一个问题啦，我就揾晒 cap 图，然之后话埋俾佢听，嗱，请你一定要买呢一个牌子嘅呢一只味道，咁就麻烦你啦。咁 其实你 系 温柔 同 埋温软 嘅，系啊， 但系佢最后都买错，你都冇。记喺太记起心，你我而家听 你 咁样讲出嚟， 系啊，冇得发脾气，因为你叫人哋帮你啊嘛，系咪先？ 其 实佢系其 实我会噶， 我唔会，我唔会， 我都唔会。 如果我真系千叮万嘱叫人哋做一样嘢，人哋做唔到咧，我会好嬲。 但佢义务帮你做噶， 系啊， 系啊， 你冇理由发佢脾气。 但系你调翻转头，你要谂点解嗰人会义务帮你做？一定系你之前种落一啲因噶嘛。即系 你而家系计数嘅时候啦。 唔系啊，咁你冇 free lunch 噶嘛？即系譬如我乱谂，我叫Kitty 帮我做一啲嘢，咁我千叮万嘱咁叫。 即系你之前中咗好多因，即系请咗我食好多次早餐， 即系佢唔可以唔帮你啦。 即系类似咯，咁你都做错哦，咁样咯，系啊，咁啊更加啦。即系如果屋企人嚟计。千丝万缕嘅关系啦，即系夫妻直情系千年嘅恩啦， 你记住，无论系点都好，咩关系都好，千祈都唔好为咗一个超级市场嘅商品或者任何一个送菜嘅物品而闹翻啦。 系啊系啊， 又表示遗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定罪出于政治动机，判刑可耻。萨尔瓦多今日起正式将比特币合法化，同美元一样作为法定货币流通。总统布克尔在社交网站表示，政府已经购入200个比特币，并会购买更多。萨尔瓦多国会是在6月9日大比数通过布克尔的提案，将比特币列为国家法定货币，是全球首个以这一款虚拟货币为法定货币的国家。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912点，升252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 7.774， 英镑 10.759， 瑞士法郎 8.496， 澳元 5.784， 加元 6.204， 新西兰元 5.55， 欧元 9.231， 每百日元对港元 7.08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3.12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3.25 美元，卖出 1823.98 美元。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正逐渐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台湾至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呈祥道啊，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运输处提供咧分别有3宗交通意外噶，咁有2宗咧就喺明爱医院对出啦，另外1宗咧就喺蝴蝶谷道，咁所以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祖尧村噶，喺葵涌道嘅祖尧村，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有2宗交通意外，加埋蝴蝶谷道中快线咧有1宗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祖尧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观塘啊，咁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啦，去观塘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入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 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啦嘅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东隧啦港岛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过海啦，塞到去收费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百福道、天后庙道和云景道上山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现在近日律伦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平石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科学园。再提多次揸车朋友，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两宗交通意外，同埋蝴蝶谷道嘅中快线咧有一宗交通意外，所以而家呈祥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祖尧村，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去观塘方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FT Island 的李鸿基自2018年推出第二张个人日文专辑之后，事隔大概两年半再推出日文的个人音乐集 Find Me。 今次歌曲是以寻找新的自我为主题，歌曲入面不多不少都会有 FT Island 的影子。今次拍摄 MV 的地方更加充满着自然的美感，用音乐希望乐迷都一样可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和世界。爽乐的节奏配合着寻找的主题，就是李鸿基希望大家追寻到的将来。日本蓝榜推介歌曲李鸿基 Find M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 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社会服务业教育及就业服务高级主任何伟业先生。 千祈唔好怀疑我哋青年人自己有冇天分，最紧要就系确定你系咪曾经都好努力过。社会上面有很多人呢和政府呢都是愿意即帮手的。 微电汉江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汉江节目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神光彩 财经第一线。 8:11啊，钟哥同埋 Kitty， 我哋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系同大家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几好，因为咧隔晚美股啊休市啊吓，咁啊有阵时美股休市仲好啊，我哋 focus 睇下港股啊吓，睇下啲钱会唔会灌翻入嚟港股嘅市场啦。睇到琴日咧，港股就有咁嘅情况啦，北水咧连嘅结束啊，连续八日嘅净流出啦，琴日终于净流入啦，21亿啊吓，咁啊都几好咁啊，恒指高收261点啦，宏观嘅大市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嗱，就我哋都之前成日讲啦，就一定要起码上翻2,600点楼上企得稳啦，先至咧就系个势方面咧就系即系进一步转稳啊嘛。咁不过就应该都好似上次咁讲啦，就之前24,700啊24,500啲位啦，就应该都叫初步形成咗个箱底噶啦。咁所以变咗就呢两日多翻啲资金流入嚟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个就都係加強得到咧，嗰個係即係升勢嘅。咁就但係都係啦，即係上面都係阻力重重啦。即係你企咗喺2,000樓上嘅話，咁下一個挑戰梗係講緊250天平均線27,000几嗰啲位啦。咁逐級嚟啦。但係個氣氛上面咧，就似乎係有少少改善嘅，因為嗰啲投資者方面咧，就對嗰啲監管嘅消息啊、整頓嘅消息嘅話咧，唔知係咪習慣咗啦已經。咁再出呢啲消息嘅話咧，見啲股價都冇乜太大嘅異動啦。咁如果係嘅話咧，就應該都係好事嚟嘅，因為睇翻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如果發到力嘅話咧，咁其實對個指數嘅幫助比較大啲，因為啲傳統股其實都幾好，譬如我哋講咗幾個禮拜啲電力類股份啊、啲資源類股份啊、新能源股份方面咧，其實都係 OK 嘅。咁但係就因為個新經濟股，譬如好似美團啊，或者係呢個阿里巴巴，或者係呢個騰訊嗰啲咧，就之前就彈起啊嘛，咁所以對個指數咧就有個拖累嘅影響喺度咯。如果要佢哋都開始慢慢 pick up 翻嘅話咧，咁相信對個指數幫助會大啲。 咁最近咧我都好少出聲啊。点解？我如果系淡友嚟噶嘛，咁但系见到腾讯上翻五字头，我都唔敢讲嘢住。我想问问咧，如果而家腾讯见翻五字头，有冇机会再望一望高啲，定还是喂差唔多啊咁样咧？ 嗱，佢个图都系一个箱底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就。都應該有機會，好似頭先同恆指嘅情況差唔多，咁就見咗箱底之後嘅話咧，就應該會係好翻啲。咁但係咪真係話要轉勢咧？咁其實你又係睇個圖同恆指一模一樣，上面都係阻力重重，亦都有好多蟹波嘅。咁但係起碼避免咗再一浪低一浪先。我覺得暫時呢個階段嘅話咧，先睇避免係咪一浪低一浪先。咁係咪真係轉翻強嘅話咧？當然大家要睇翻好多監管上面嘅政策啦。咁而家暫時個方向都係 focus 翻，就係話啲規管翻啲未成年嘅玩家為主咯。咁但係就都係即係潛在嘅影響係有嘅，即係你起碼成個互聯網平台啊，或者喺啲新經濟上面嘅話咧，嗰、那個玩法同以前係唔同咗啦嘛。咁就算你好似你見陸續咧呢啲即係互聯網平台公司咧，都將可能啲金融嗰啲資產咧就買出嚟或者減少啦。咁呢一 part 都會影響到個盈利能力嘅，呢個係一個例子話俾大家聽咧，就其實嗰、那個玩法或者係嗰個係業務上面嗰個係拓展嘅潛力咧，同以前係有唔同啦。咁如果同以前有唔同嘅話，呢個估值都係唔同啦。咁所以變咗就即使騰訊一個好公司，我都認同騰訊係好公司啊，即係蘇花到而家我都係中意佢嘅。不過只不過嗰個係估值上面嘅話咧，大家就要調一調咯。 咁啊，散户民就要留意一下啦。 我需唔需要阿 Kenny？ 我需唔需要同騰訊發生感情嘅？ 係啊， 定還是唔好？ 短期好啲啊，可能阿 Kenny 話短期發生關係好啲啲近排係咪？ 因為咧嗱，你發生感情嘅話咧，睇你個長期感情同埋短期感情，短期感情冇乜所謂啦。咁啊睇下即係到時間唔啱嘅話咧，咪大家就睇一睇啦，係咪？咁但係如果長期感情嘅話咧就唔同啦，你就真係好似以前咁樣咧，就要睇翻佢究竟佢長遠嗰個係即係增長嘅潛力或者個市場拓展嘅空間嘅潛力方面咧，那個能力翻唔翻嚟啊？即係如果你係嗰個能力咧係翻唔到嚟嘅話咧，咁就。長期的估值一定是受到影響的。 咁啊，散股民都要留意啦。咁啊，頭先 Kenny 咧都話，喂，譬如騰訊雙底啦，咁啊，恆指啊底背持添啊，直情。不過舊時咧，傳統圖表分析咧就應該會趌翻上去嘅。但係今時今日真係有好多即係政策嘅一啲陰霾啦，或者政策嘅風波啦。咁所以即係都要兩條腿走路去分析。有陣時圖表又要分析一下啊，基本面又要揣摩一下咁樣咯。咁所以都 我覺得咧，即係以前咧，好似我哋上一兩輩投資者嘅話咧，可能。 朋友長期揸住啲匯豐啊嗰啲咁嘅話，就可以揸到退休，甚至乎俾佢哋啲即係小朋友作為下一代嘅資產係 OK 嘅。但係我發覺就自從呢個係即係量化寬鬆之後咧，或者都唔係量化寬鬆，再早多可能幾年之前嘅話咧。即係自從匯豐係唔係好掂之後嘅話咧，其實你睇到嗰個投資市場或者投資策略咧，就好少一啲板塊或者啲股份方面咧，係一個即係長期係持有係OK 嘅，因為我諗世界上即係都會變化得快啦，而家進步啦。咁所以變咗就嗰、那個而家我哋係網絡時代啦，咁所以變咗嗰啲行業啊，或者新嘅產品啊，或者新嘅周期啊，就好快會轉，所以咧就。即係唔好談嗰啲好長久嘅戀愛嗰啲， 係啊，啱啊！有時真係時勢做英雄啊，睇下個環境啊 ，Kenny 嗬。好咁啊 ，Kenny 講到呢、這個新冠疫情之後咧，咁啊有啲板塊就當然就重創啦。咁但係有啲咧就食住呢一個嘅環境咧，可能都會有少少優勢喎。咁我睇到報紙有講到咧，內地消費者對於健康啦，同埋呢個補充營養嘅意識咧，就因為疫情提高咗，咁從而咧就刺激咗呢個乳製品。尤其是液态奶的消费，对于中国的乳制品行业增长就带来了支持。当然我们看这些板块的时候都会想、那些政策、会不会来紧有影响，之前打机、但是喝奶应该就不关事了吧，甚至会不会提倡下即都可以大家想一想，即前景都稳阵，因为之前都有提倡说、即做运动的嘛，那些运动股又是即是升一轮这样的。咁啊，呢个饮奶即系大家又对于健康个意识又提高咗咯，有冇一啲好嘅影响咧 ，Kenny？ 其实就我觉得都似好似头先你讲咧，就系、提倡运动一样，因为其实基本上而家个国家政策方面咧，都系要鼓励嗰啲人民方面咧，就系、健康发展啊嘛，咁啊包括就喺个运动同埋饮食上边咧，都要即系均衡啦。咁所以变咗就我谂呢个政策上边系会利好乳品行业嘅。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好多年前都试过有呢啲咁嘅政策嘅，即系当时咧就太空人杨利伟咧，咁其实都有呢个系推动过呢个系乳品嘅，因为嗰时话太空人都饮奶啊嘛。 系啊， 伊利，我记得嗰个牌子， 我唔记得。哪个品牌咧？咁就系嗰阵时都掀起一个热潮嘅。咁我谂类似有少少似啲咁嘅性质啦。咁同埋再加埋咧，就系我觉得因为经过咁多年嘅乳品行业竞争之后嘅话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成熟嘅情况。因为以前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个竞争好激烈噶，即系大家都斗到你死我活啊，咁就大卖广告啊，个边际利润就有个好大嘅压力喺度嘅。咁但系而家都叫做个市场占有率就已经稳定咗啦，即系最大系蒙牛啦，咁你伊利啊、光明嗰啲嘅其实就厚一啲啦。咁大家都互相减少咗恶性竞争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個品質個 quality 啊，因為如果大家有記得嘅話，之前有啲時間就有個好多毒奶事件噶嘛，咁就最主要係嗰個原奶嗰個控制上面嘅話咧，就掌握唔到嗰個係標準啦，那個技術啦，咁那個質素啊，咁所以你見到咧，我啲譬如好似依個係蒙牛嗰啲，佢就好積極去收購啲上游公司咯，令到做到一體化控制翻個奶源，因為個奶源如果被污染咗之後嘅話咧，你下游做啲任何產品都會受到影響噶嘛。 咁啊，所以投資者咧就要留意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聲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啦，多謝你。 唔該曬 Kenny， 拜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啊、今日呢个优惠咧就喺、一个唔使钱去嘅地方，但系就 去边度 大饱眼福啦。咁我相信咧小白应该会有兴趣多啲，因为有时候咧系唔系 我以为大饱眼福啊，因为 其实呢个似啲 为咯睇咩先？ 因为有时候咧见到小白会影一啲花草树木啊、昆虫嘅相啦，即系佢行山嘅时候，唔知道小白咧之前有冇去到睇嗰啲凤眼兰花？佢咧个样就好靓嘅，紫紫地蓝。蓝地色嘅花瓣，但中间咧就一点黄色嘅，所以就叫做凤眼兰花。 我哋讲翻啲大饱眼福先啦， 大饱眼福，因为咧佢一片咧系好大片嘅花海嚟噶， 赏花啊，仲 系啦，赏花。 啊、我哋发生咗啲误会啊， 唔好谂彩花， 发生咗啲误会， 唔可以噶，知唔知？唔可以彩花 系啊，因为每年咧五月至到十月咧都系呢个凤眼男性开嘅季节嚟嘅，咁、哦、之前咧大家咧就会去呢个元朗啦，同埋上水嗰度去睇花嘅。不过有啲行山人士就话：，大不如前啊！咁最近咧就有网民分享，有另外一个地方咧就有一片好靓嘅花海，就系喺呢个绿颈南涌啊，就是、一个隐世嘅角落。咁我睇啲相，哇，好似瑞士咁样，嗰片花海靓到不得了， 好犀利。 系啊，不过咧，佢哋开花咧只系开一日嘅啫，所以真系昙花一现、啊。 哇，点睇啊，大佬？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九月七日系一年嘅第25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15日。1975年9月7号曾经是香港第三间商营免费电视台，简称街市的香港街艺电视正式启播。由于当时香港五间电子传媒的总部集结在广播道，因此这个小山丘亦被称为五台山。街市的制作包括由米雪饰演黄蓉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以及香港电视史上首创的成人清谈节目《哈喽夜归人》等等。由于收入增长未如预期，同时花费大量资金，最终在1978年8月21号停播。届时总部佳艺电视大厦现今已成为香港电台电视大厦。9月7号出生的朋友拥有永不放弃的性格，一生追求成功，经常遇到困难和挫折，当已经达到目标会选择放弃，然后迈向另一个新目标，享受追求的过程。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永无止境的艺术创作，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创作是应该跟从观众喜好，还是应该令大家脑洞大开？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有私分喺度噶，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香港钟表展同埋国际名表荟萃听日开幕啦。今年两项嘅表展咧，将会以特别展回归噃。嗱，今朝早咧，我哋亦都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噶噃。早晨 ，Baron。 Hey, 早晨啊！今年咧，其实钟表展咧已经系第40届噶啦，咁同埋咧国际名表荟萃咧就系已经第9届噶啦。咁咧两个展咧共系吸引咗咧接近160个参展商嘅。今年咧亦都属于一个系特别展啦，咁并且咧系会首次咧系以呢个实体啦同埋网上嘅混合模式去举行嘅，而且咧系会将咧五日嘅展期咧都开放俾咧系12岁或者以上嘅公众人士入场嘅。咁啊，欢迎咧呢个钟表嘅爱好者咧都可以入场咧，欣赏一下咧卓越嘅造表工艺啦。大家仲可以喺两个展览用消费券啊，可以买下腕表添嘅。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记得去展会嘅网站咧预先登记，咁咧就可以悭翻咧港币20蚊嘅入场费嘅。咁而另外啦，由贸发局举办嘅时装盛会啦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咧，亦都会喺9月10日至到12日咧，系同呢个钟表展系同期举行嘅。咁啊，入场人士咧可以一次过咧参观咧系超过240个钟表同埋时装嘅品牌嘅。 如果大家想免费入场咧，就要快啲去到网站 hkwatchfair.hktdc.com 预先登记啦。嗱，咁今年嘅国际名表荟萃又有啲咩特色咁咧？ 国际名表荟萃咧系一个专门展示咧专柜钟表品牌或者系啲设计师系列嘅，俾唔同嘅品牌咧突出佢哋嘅定位啦，亦都吸引更多嘅顾客嘅。咁今年嘅国际名表荟萃咧就有四大嘅主题专区嘅，咁包括有呢个 World Brand Piazza 啦，亦都有巧匠贵宝、潮流时尚同埋华丽欧陆嘅，咁啊呈现咧一系列高级嘅名表啦，以至系一啲可能系 OL 至爱或者系型男品味，到到呢个文青之选咧，其实都应有尽。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26啊，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天气系炎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嘅，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啱啱咧听紧呢个 TDC Hotline 啊。咁啊，唔好意思，因为呢个机器嘅故障咧，突然之间咧，佢就停顿咗。咁啊，我哋咧就听一听首歌先啦，不如好嘛？咁跟住咧，我哋再睇下转个头嘅时间咧，可唔可以再补翻俾大家听一听咧？介绍翻呢一个嘅展览俾大家嘅。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啊，喺度咧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我哋会尽快咧抢收一下噶啦。 早超脱情爱这东西，越过了天地，并未眷恋流蚁，没有光阴跟远近，我是做电波破天际，但你的潮文让我将为你呱呱出世，回到这身体，自降4000等，为觅人类一吻作谢礼。谁话爱恋苦海济世，会创造奇迹，将苍生抚慰，被你吸引，让我当初失。智慧，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想了早，才会跌落你的地球。目光远大于我，你有幸唯独去看春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的输入个案，病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由于女患者上个月曾经身在本港，政府将她居住的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都二座列为受限区域。政府上午大约6:3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34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政府亦都派员在受限区域到访大约440户，当中大约40户没有人应门，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会采取措施跟进。马航 MH17 客机2014年在乌克兰上空遭到导弹击落的空难，在荷兰海牙法院进行聆讯， 三名俄罗斯人同一名乌克兰人被起诉，四人缺席聆讯，只有一名俄罗斯被告派律师代表出庭。法庭安排遇难者家属在庭上作证，有家属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政府要为这一场政治噩梦负责，除非造成这一宗空难的人受到惩罚，否则他们无法同心爱的家人真正告别。法官预计最快明年九月会进行裁决，亦可能延至11至12月先作出裁决。这一宗空难发生在2014年7月17日，由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波音777客机在乌克兰顿涅茨克上空坠毁，机上298人全部罹难。多国专家调查认为，客机是遭到一枚从乌克兰东部发射的俄罗斯制导弹击落坠毁。发射地点位于亲俄的乌克兰半军占领区，俄罗斯否认同事件有关。路透社报道，现时大约有1000人包括美国人滞留在阿富汗北部多日，等候塔利班批准多架包机起飞才能够离开阿富汗。跟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卡塔尔的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华府已经安排4名美国公民经陆路成功撤离阿富汗，是自美国在上个月底撤军之后首次经陆路的撤离行动。另外，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国会发表演说，他承认大约有300多名曾经为驻当地英军服务的阿富汗人未能及时撤走，承诺会尽力协助他们经安全通道离开。约翰逊又表示会为刚到达英国的阿富汗人提供房屋和教育援助。法国老牌影星尚保罗贝蒙多逝世，享年88岁。尚保罗贝蒙多的律师证实他的死讯，表示他是安详离世。尚保罗贝蒙多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电影生涯，他参演新浪潮电影导演尚卢高达的作品《断了气》成名，之后转拍主流电影，包括警匪片和动作片。他在1989年获颁法国凯撒奖最佳男主角，2016年荣获金狮奖。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在社交网站致哀，表示法国失去国宝一样。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0001点，升3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4，日元109.7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59美元，卖出1826.18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光书院有交通意外。咁后少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因为呢两宗交通意外咧，一带挤塞，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嗰边咧，车龙去到启祥道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永光书院同埋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两宗嘅交通意外影响，车龙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嗰边咧，车龙去到启祥道对出。咁喺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丽景，就系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景。咁至于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两宗嘅交通意外，同埋近住蝴蝶谷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晒啦。咁而家主要是青葵公路落翻去呈祥道的支路挤塞，车龙去到长青隧道的出口噶啦。讲多次啦，就系、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同埋近住蝴蝶谷中快线啦，总共3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晒。咁但系青葵公路落翻去呈祥道咧，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长青桥近住长青隧道的出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 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啦，车龙系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西行都有车龙噶，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嘅龙尾喺李景湾。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翻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接近惠丰园。咁喺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太子道西嘅支路挤塞，龙尾去到宏景台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跟住宝达村嗰段咧都仲系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咁龙尾咧好长噶，排到去天富海湾对出。咁啱啱收到两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御港湾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跟住御港湾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另外咧，头先咪讲咧就系长青桥挤塞嘅，咁而家咧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因为车多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系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 Kitty， 我是阿 O，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每朝起身第一件事，你会做乜嘢啊？ 听晨光第一线。 点解呢？ 佢哋嘅声音好似我哋嘅屋企人，好有亲切感。 梁荣忠、 Kitty、 阿奥、 芭比、 小白，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晨光第一线。 CIBS 现代山海经，游走香港山与海，探晒我哋同大自然嘅共生关系。 一粒盐嗰个重要性系可以好大，讲紧你食一粒盐，你都真系可以同人同自然去连结，然后系可以连结香港同埋成个人类史。 港股星探二以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为主题，介绍嚟自印度嘅故事。 And when my voice is silenced in death, my song.Will speak in your living heart.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八点四十分，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咁喺度咧，同大家讲多声唔好意思，因为头先咧听紧嘅 TDC Hotline 咧，因为机器嘅问题啦，咁所以听到一半咧就停咗。咁而家咧，我哋就会送翻一个完整嘅版本俾大家，等阿 Byron 咧继续介绍翻个展览俾大家听下嘅。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有私分喺度噶，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香港钟表展同埋国际名表会穗听日开幕啦。今年两项嘅表展咧，将会以特别展回归噃。嗱，今朝早咧，我哋亦都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噶噃。早晨 ，Baron。 诶、hey, ，早晨啊！今年咧，其实钟表展咧已经系第四十届噶啦，咁同埋咧国际名表会穗咧就已经第九届噶啦。咁咧两个展咧共系吸引咗咧接近啊160个参展商嘅。今年咧亦都属于一个系特别展啦，咁并且咧系会首次咧系以呢个实体啦同埋网上嘅混合模式去举行嘅，而且咧系会将咧五日嘅展期咧都开放俾咧系12岁或者以上嘅公众人士入场嘅。咁啊，欢迎咧呢个钟表嘅爱好者咧都可以入场咧欣赏一下咧卓越嘅造表工艺啦，大家仲可以喺两个展览用消费券啊，可以买下腕表添嘅。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记得去展会嘅网站咧预先登记，咁咧就可以悭翻咧港币20嘅入场费嘅。咁而另外啦，由贸发局举办嘅时装盛会啦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咧，亦都会喺9月10日至到12日咧，系同呢个钟表展系同期举行嘅。咁啊，入场人士咧可以一次过咧参观咧系超过240个钟表同埋时装嘅品牌嘅。 如果大家想免费入场咧，就要快啲去到网站 hkwatchfair.hktdc.com 预先登记啦。嗱，咁今年嘅国际名表会穗又有啲咩特色咁咧？ 国际名表会穗咧系一个专门展示咧专柜钟表品牌或者系啲设计师系列嘅，俾唔同嘅品牌咧突出佢哋嘅定位啦，亦都吸引更多嘅顾客嘅。咁今年嘅国际名表会穗咧就有四大嘅主题专区嘅，咁包括有呢个 World Brand Piazza 啦，亦都有考匠瑰宝、潮流时尚同埋华丽欧陆嘅，咁啊呈现咧一系列高级嘅名表啦，以至系一啲可能系 OL 至爱或者系型男品味，到呢个文青之选咧，其实都应有尽有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入场选购嘅。当中咧亦都有一间本地嘅高级珠宝钟表嘅零售商咧赞助嘅呢个 World Brand Piazza， 咁佢哋会带嚟咧12国际嘅顶级名表嘅品牌嘅，咁亦都会展出咧一啲限量版嘅珍贵手表，包括一只咧系价值过千万嘅高级腕表添嘅。 咁不如都麻烦啦 Baron。是介绍几款的腕表给我们听一下。 好啊，咁譬如国际名表会穗咧，就会有一间是本地的展商嚟嘅，咁佢会带嚟咧系同呢个世界各地不同的艺术馆合作的作品系列嘅。咁咧今次咧，佢哋亦都会展出一款全世界即系最著名的杰作啊，呢个蒙罗丽莎同埋呢个达文西系列的腕表嘅。咁呢一款腕表咧系限量订制咧1680只嘅啫。咁嗰个表面咧系镶有29粒咧晶石啦，咁而表冠镶咗咧呢个高贵嘅亚历山大宝石嘅，咁嗰个颜色啊个色彩咧系相当之艳丽嘅，同埋极具收藏价值。呢只表咧系会喺今次嘅展览咧系首次亮相嘅。咁而另一个嘅香港品牌啦，就会带嚟咧系全球限量100只嘅小王子星空腕表啊。每只表咧佢哋都有一个专属嘅编号嘅，就以呢个极光蓝色嘅星空咧嘅表盘咧系做呢个背景，衬托翻咧以925纯银打造嘅小王子嘅立体公仔。咁咧嗰个外圈咧就仲有76粒咧锆石同埋蓝宝石嘅球形表镜嘅，咁中意小王子嘅 fans 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嚟睇一睇呢只表啦。 嗱，我知道现场咧仲会举办一系列嘅丰富活动啦，系俾公众人士参与嘅，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下 啊。咁其实一如以往啦，我哋钟表展期间咧一定系准备咗好多精彩嘅活动啦，同埋一啲购物优惠嘅。咁好似有名表汇演啦，亦都有发布会啦，同埋一啲名表嘅时装汇演嘅。咁今年咧我哋仲有艺人张达明啦，亦都有阿 Lillian Khan、简国仪同埋著名嘅古评人啊陈永禄先生咧，都会嚟到咧系出席钟表品牌嘅发布会噶，咁分享一下咧佢哋同品牌合作嘅背后嘅故事啊，佢哋嘅设计灵感咁样嘅。咁而我哋喺9月10日咧，更加咧系邀请到咧现代最伟大独立制表大师啊阿 Philip Dufour 嘅唯一一位亚洲嘅入室弟子阿 John 咁啊吴家强先生咧，系会嚟到同大家咧分享一啲名表嘅投资心得啦，同埋内地市场嘅前瞻嘅。咁另外啦，展会期间咧亦都会举行一啲嘅幸运大抽奖啊，有机会咧系可以赢取咧多款嘅潮流腕表嘅，咁包括有陀飞轮腕表添嘅。 咁仲有咧就一卡嘅莫桑石嘅钻石戒指啊，或者系各类嘅首饰啊、潮流服饰啊等等嘅。咁所以咧嚟到嘅话就记得抽埋奖啦。咁另外咧，我哋都会咧系举行咧一个叫做镜头精明眼啊，咁咧就系一个手表嘅拍卖。咁咧拍卖品咧其实包括咧价值47,000元嘅陀飞轮表啦。咁其实个拍卖底价咧就唔使咁贵嘅，系低至一折嘅。咁啊入场人士咧可以把握机会咧去用一个可能系几好好笋嘅拍卖价咧去竞投嘅心头好啦。咁而大家咧亦都可以过嚟之前咧去展会嘅网站咧拎埋呢个电子嘅购物优惠券嘅。咁因为咧在场嘅展商咧系会提供咧高达6折嘅优惠，同埋咧免费嘅腕表嘅客制服务等等提供翻俾大家嘅。咁而中意设计或者有兴趣钟表设计嘅朋友或者学生咧，亦都可以嚟睇下咧呢个香港钟表设计比赛一啲嘅得奖作品添嘅。 嗱，展会嘅节目咧就非常丰富啦，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记住喺嚟紧嘅星期3至星期日，即系9月8至12日，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参观香港贸易发展局嘅钟表展同埋国际名表荟萃啦。今朝早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如果大家想免费入场，就要快啲去网站 hkwatchfair.hktdc.com 预先登记啦。 Don't gotta hurry. Where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row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 ，Kitty 同埋小白讲下呢一个题目啊！嗱，你哋咧驾驶嘅时候当然唔可以玩手机啦。但系调翻转头咧，行路嘅时候咧，你有冇见到好多人咧一路行一路煲剧啊，一路行一路睇 video 啊、视频啊，即系其他或者做睇住个 mon 咧、啊？真系我见到喺条街嗰度咧，几多人因为咁样而撞到， 日日都见到啦， 撞到咧，知唔知系边个讲唔好意思啊？ 俾人撞嗰、那个， 俾人撞嗰、那、唔、個、系啊，系撞人嗰个咧，冇讲唔好意思啦。 因为继续睇紧片， 因为撞人嗰个已经沉醉咗自己世界。 因为咧呢一件事咧，我见过两次噶啦。依家我四点零钟咧一个工作咧喺呢个广东道嗰度做。你知道广东道咧其实好多人噶嘛，虽然依家就少咗好多游客啦咁样，咁但系大家都一代二代啦，喺名店门口排队啊，买完之后好 happy 咁样，跟住咧，但系就见到咧路。喺个条路嘅过程之中，好多人攞住部手机咧，煲剧又有，睇片又有咧，一路行啦，跟住就撞到人啦，但唔讲对唔住，因为撞到人咧，佢部手机跌咗喺地下啦，跟住佢部手机跌咗喺地下咧，个 mon 就爆咗啦，跟住就闹翻人哋转头咯。 系， 我见过两次呢个情况啦，即系有少少恶人先告状。 其实如果咧佢撞到我咧， 系啊。嗱，譬如 我会话佢噶， 我攞住手机啦，我喺度煲剧啦，啊，好睇啊，睇睇咩剧都好啦，咁一路行一路行一路睇住手机啦，跟住咧，其实系我撞到小白啦，好明显，因为你个眼睛净系望住自己个 mon 啦，仲要咧系肆无忌惮咁样打横部机去，即系你明唔明啊？打横部机，我哋有一个 横冲直撞，简单啲嚟讲就 系啦，手机打横咗都系睇视频啦，同埋煲紧剧啦，我估或者打紧机啦，咩都好啦。咁你一路行一路打機亦都唔啱，一路行一路煲劇亦都唔啱啦。跟住咧就撞到小白嗱，遇到呢個情況你會點啊？ 我會話佢咯，我真係會話佢。其實亦都話過好多人。 係啊， 跟住但係唔係我想啊，我估我會點做咧？係、 啊、 因為真係我會咁做、 啊， 我真係會話佢。即係嗰陣佢我撞到佢啦，唔係佢撞到我啦。跟住大家就已經擦身而過咗啦。佢會翻轉頭，擰轉頭望我噶嘛。 係係。 而佢掘住我噶嘛。 係係。 因為我已經影響咗，可能佢咁啱攞唔到，抽唔到獎。 係啦、 啊，係啦、啊，抽攞唔到一個免費嘅工具，可能係咁樣啦。 或者睇劇睇到最关键嘅时刻，个男女主角咧要 kiss 啦，要亲吻嘅时候，哇！俾你咁话佬大汗淋漓撞到，仲要跌爆咗个 mon 咁样， 咪都翻去前边咯。如果真系过咗嘅话，咁但我真系会话翻佢，其实你唔应该喺条街度一路行一路睇 mon。 我见到两三次呢啲咁嘅炒骂情况咧，就系、是、即系有啲朋友仔攞住部手机，明明自己系一路行一路睇手机唔啱啊，跟住咧跌咗地爆咗 mon 啦。爆咗 mon 嗰人咧，即刻闹翻人哋咯。 嗯， 哇，我觉得 你做咩撞埋嚟啊？ 我觉得好 long 礼啊。 嗯， 真系好 long 礼。 所以其实咧，我系会直接话翻佢嘅。其实系你自己行到嘅时候咧，真系唔大眼。 系啊， 系啦。同埋咧，你拧翻转头，你望住冇用。我一路行嘅，我一路避佢，你一路好似、 啊、 好似完全系追踪导弹咁样追踪住我。咁、 啊、 你撞过嚟，有冇办法噶、 啊？ 避又避唔到啦，我已经埋墙啦。 即系希望呢啲事就大家即系避免下啦。即系。有乜理由行緊街嘅時候或者喺路面嘅時候，你雖然唔係駕駛者啫，你喺度行一路睇手機，其實你自己撲親都唔好啊，唔好話跌到手機啊。 嗯， 好多意外咧都係大家太留神啊。我唔知咧係咪個行路嘅過程或者即係喺 A 地方行去 B 地方嘅過程入面咧，你都好需要手機嘅慰藉或者手機嘅陪伴啊。咁、 嗯、 如果係咁咧。我真系帮你唔到，但系咧有一样嘢可以帮到你。如果你真系要靠住有啲人去陪你咧，其实收音机系一个几好嘅陪伴啊。 系咯，听住起码你有对眼睇嘢嘛。 系啦，我建议你咧，你可以一路行一路听收音机，因为咧你一路听收音机咧，仲会听到我哋喺度搞下笑啊。 系， 咁我咧搞下笑咧，有阵时有啲会心微笑嘅善意咧，释出咗咧，就算人哋撞到你撞到人咧。大家都平和啲啊， 系 啊，平心静气啲啊，唔会一嚟一撞到之后咧，就大家着咗啊，即、 嗯、 刻起晒杠咁样咯，即、嗯、系希望呢啲情况大家要留意翻啦。 其实都系保护住你自己个电话嘅， 系啊， 你咁样攞住一路行、嗯，其实真系好易会跌噶嘛。 同埋咧，大人咧，即系头先讲咗 long 礼情况啦，唔再讲啦。但系有阵时咧，大人俾咗部手机小朋友咧，啲、 嗯、 小朋友又系。一路行咁，佢真係小朋友嚟咯，佢哋真係會齋打機啊，或者齋睇住嗰啲 baby shark 啊嗰啲咁嘅，一路行一路打，一路行一路即係睇手機，又係咩嘅玩法咧？ 我有諗呢個我自己咧，我都唔肯定唔會俾我 係你一定唔會啦，你一定 係我呢啲咁嘅人咧，即係如果見到佢一路行，仲一路喺度睇住個電話，我一定會沒收咗佢嘅電話，因為你話我嚴都好啦。 咁呢個係應該， 因為你講得啱啦，即係應該你行緊路喎，你睇咩電話啫？有冇咁緊要嘅嘢啊？ 要睇啊！ 呢個世界上好似我仔仔咁攞我仔嚟講啦，係咪？唔好講人哋個仔啦。呢個世界上有啲咩緊要得過阿爸揾佢啊？ 係咯， 或者阿爸同佢行條路嘅時候，你仲要拎住个电话？ 系啊， 岂有此理！ 你真系股票经纪上身，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咩阿仔？咁所以即系都有阵时都见到呢个情况，即系有啲家长可能即系 啲家長自己有偈傾咁啊，可能對咗部手機俾小朋友得啦，好快到噶咋嗱，俾部手機你玩啦咁樣。呢、這個我覺得最唔好，我見過幾次噶啦、 嗯， 因為有陣時啲小朋友扭計咧唔行啊嘛，即係由 A 地方行去 B 地方，其實唔遠嘅，我估個距離今時今日遠都搭車啦，香港有幾遠地方啊？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啲爹哋媽咪會話啊得啦，你攞部手機一路行一路睇啦咁樣。竟然佢咁嘅教導模式，咁、嘅、教導模式，第一就唔係一個好嘅教導模式啊。第二其實都有啲自私啊，即係你一路行一路，到時人哋撞到你個仔，你又唔高興。尤其是我都明啊，家長一定係保護小朋友嘅，所以小朋友受傷啊，俾人踩親、俾人撞親咧，一係鬧翻人哋轉頭。但你唔諗啊，一開始嘅時候點解你會將部手機俾自己個仔或者自己個女做電子奶嘴而？令到佢行呢一程入面有一個慰藉啊！ 可能其實佢自己都係咁啦，即係佢自己都係咁樣行路。 Kitty 講到重點啊， 其實 點解 好多大人都係 咁 樣？ 點解好多大人咧會攞個手機俾小朋友做電子奶嘴呢？係、因為大人都覺得個手機真係好多嘢玩。咁大人覺得呢個咁多嘢玩，細路仔又重要，因為佢多 function 啊嘛。我求其開啲嘢俾佢，佢都可以即係做佢自己。然後大人又有自己時間，但有自己時間又做咩啊？大人又可以玩手機啦。因為大人都好中意玩手機嘛。 喺條街度唔好咯，即係咁多嘢同時間會發生，其實都危險噶嘛，有馬路又剩。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啲 啦， 係啊。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衬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声线犯下苍生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他能奈我何？自己伤势自我意，自卑一下绝对可以，那需所有人中意，接受比赞美更奢侈，痛苦给眼泪。谁没有被世间怀疑，被生活劫持，软弱过更坚持，天使爱任我痴。当上次妄想所有人中意，我亦不满我欠种子痛苦，给眼泪去安置，原谅我没那么顽强，亦不是怕事。 睇见阿连思雅别放弃治疗，提你唔好头中中啊，望前面啦，九点钟。 昌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宏景台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咁分别近住永光书院同埋蒲岗村道桥底两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啊，近住德宝花园对出。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永光书院同埋蒲岗村道桥底两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对出。葵涌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葵涌道出旺角方向啦，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咧就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去清丽苑啊。咁虽然话近美孚桥面嘅意外清理好啦，咁但系呢一段嘅葵涌道天桥出旺角仍然有车龙噶。咁而家排到去清丽苑对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就喺柯达大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回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着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希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联合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美松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一九七七至七九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密闭空间大挑战最后决胜题，在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之前，首先要由合资格人士进行乜嘢评估？ 啲，我知道我知道，我系莫莉，我知道是价钱评估啊，收少咗咪弊。 错 ，MC 补答， 是危险评估之争啊。 正确 ，MC 胜出。唔想好似莫莉咁变 loser， 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内开工，做足安全咪放松。我 MC 张天赋。 今晚美股休市 啊，讲讲港股表现啊，港股咧都几好、啊，因为咧琴日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咧就大派定心丸，强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嘅方针咧，现时同埋未来咧都不会改变噶，并且咧发展呢个数码经济需要认真咁样实行啊新发展嘅理念，保护公平竞争同埋反垄断咁话，有关嘅讲话咧进一步令到中港股市气氛回稳啦，重磅嘅科网股带动底下咧，恒指琴日收市咧升261点啦，报26,163点啊，北水结束连续八日嘅净流出，琴日终于净流入啊21亿元嘅，咁啊睇下今日有冇机会继续喺北水带动底下啦，令到咧港股咧继续升上去啦噃。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幽夜，充满二次元世界味道的名字，女仆服饰背后，他会怎样看自己的身份？既定的误会容易产生莫名的想法，他会怎样面对？这个朝早继续跟他谈下追求自己喜欢事情的点点滴滴。 上一次阿白元浩小白咧就曾经尝试模拟过去到女仆咖啡嘅时候有啲咩过程咧？咁其实小白仲有啲咩想去征询或者问下意见嘅咧？ 有好多啊，因为上次咧讲到我嗌咗个奶油酱多啊， 系 咁啊摆咗喺度啦，个心啊甜甜地，但系咧，哎我最近扭亲只手啊，钟哥，系啦，咁啊，唔知阿邱爷咧会唔会提供啲服务就？喂，有啲客人即系好似我咁样，又话自己整亲啊，有好多藉口啊，跟住就喺度，喂，可唔可以帮我切下奶油酱多啊？咁样会唔会有呢啲比较上麻烦嘅客人上到嚟嘅咧？ 其实咧就少啲呢啲情况嘅、哦，因为大部分上嚟嘅客人啦，其实佢哋都明白我哋可能工作都比较忙咧、即系要出摊啊，又要表演，又要影相咁样啦、所以都比较少提出。即可能比較麻煩的要求啦，咁但如果、我哋客人真係，例如佢手真係受咗傷嘅，咁我哋都會好樂意用由廚房幫佢處理呢件事咯，係、啦，因為其實咧，我諗好多人都對女仆咖啡有啲誤會，可能係因為一啲睇電影啊或者一啲。影片導致嘅，即係例如可能話咩去女仆咖啡，女仆會餵你食嘢噶咁樣，其實呢啲事情係唔會發生嘅、因為女仆咖啡其實有啲好明確嘅規矩，例如女仆同埋主人之間唔可以有身體接觸啊，或者係唔可以問女仆私隱問題等等啦、所以其實女仆咖啡係一個。其實是一間很正當的餐廳，即不會說特別有些客人提出奇怪要求等等，這些事都很少會發生的，如果真的有通常都會給我們客名單、 但是你們會怎樣當下去處理這些比較麻煩或者他們不了解整個運作的客人呢、 其實如果一個客人不是有惡意的，即純粹是例如我就是好像剛剛說的，他看了一些電影以為有人會餵他吃東西的，咁其實我哋通常都會温柔咁樣去同佢解釋啊，其實女仆咖啡係冇提供咁樣嘅服務先嘅。咁但係有時都會遇到啲比較冇禮貌或者係故意有惡意嘅客人啦。咁呢啲情況通常我哋都會請店長請佢離開咁樣。 哦，就會由店長去出面啦。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作為女仆嘅身份就比較唔適合去即係主動做呢件事啦。咁樣係，所以通常店主會出面處理。 梁榮忠，冲冲冲！ 其实女仆咖啡咧，一般底薪咧，其实都唔系特别高嘅。咁但系我哋除咗普通嘅时薪之外咧，另外都会有佣金啦。咁呢啲佣金系靠一啲周边，例如啱啱讲过嘅即应即有啦，咁样去获得嘅。 又或者好似如果见到好似阿小白饰演嘅呢一个客人咁样，嗱、佢系冇恶意嘅，但系佢又可能会好积极。又或者好主動嘅，咁你哋會唔會又會覺得你哋會好難搞，或者會覺得好難唔知點樣處理？ 因為你哋個心態諗住所有客人嚟係一種自愈嘛，即係俾到好多關懷佢哋。但係、我又諗住一廂情願嚟到，有好多人咧會同我好開心一齊食下嘢嘅。但係一盆冷水潑咗落嚟。 其實我哋通常都會選擇啲温柔啲嘅方法去同個客人解釋咯。 譬如咧， 即係例如可能啱啱小白咁嘅情況，我就會同佢講話。如果你手踭唔舒服嘅话，我都可以交俾厨房帮你切开嘅。因为我哋女仆同事咧，其实都比较忙啦，咁可能冇办法帮你切开啲 食物啦，但我哋都希望你食得开心噶。如果真系有需要，你再同我讲啦。咁样，咁、我哋会希望尽量唔好令客人有唔好嘅感觉。 咁仲有一样，譬如话每一个行业都有旺淡季或者边个时间多啲客人噶嘛。譬如女仆咖啡有冇呢啲咁样嘅旺淡季之分嘅咧？ 其实女仆咖啡同一般餐厅似嘅地方，大概就系周末会比较多人咯，即系礼拜五六日。因为其实平日大家都要翻工啦，讲紧可能系下昼两点至六点啦，大家仲翻紧工嘅时间就会比较少人。咁、去到六点之后，大家收工可能会比较多人。 都系正常夜晚嗰啲时间会多啲客人、 因为始终都系餐厅咧。比较少人会选择去女仆咖啡食午餐，因为大部分女仆咖啡其实都是开下午三点左右的。 咁做咗都四年嘅光景啦，嚟紧你仲想做几耐？又或者有冇一啲更远嘅谂法呢？ 其实我自己嘅话，由一开始就是当女仆是一份有时间限制嘅工嚟嘅。因为始终女仆咖啡呢份工是兼职啦，咁第时觉得自己毕咗业有正职之后，可能都未必可以兼任到呢边嘅工作，所以就希望喺我第时揾到正职之前，可以喺呢个圈度努力咁样做自己想做嘅嘢啦。咁我自己好中意嘅就系舞台啦，咁好好彩地，我而家翻紧嘅咖啡其实都有俾好多表演机会我嘅，咁所以希望喺呢几年时间可以。同喜欢我的人支持我的人一起去更加大更加多的舞台。 梁咏中冲冲冲， 我觉得作为女仆令到我学到的应该是跟人沟通的技巧啦，因为其实本身自己都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啦，但是靠女仆咖啡这份工其实同多了很多不同的人沟通，觉得自己都更加懂得处事和、待人这样。 人生跑道上面经常会碰到别人的眼光，会不会因为这些无形的视线动摇自己的想法呢？梁咏中冲冲冲，幼爷在你追求梦想的旅程之中继续努力。 梁咏中冲冲冲， 多谢晒幼爷这几个礼拜跟我们聊天，可不可以在结束之前怎样食完嘢啦，请翻阿小白呢位客人走，系会系点样嘅？ 好难请噶，我而家赖死唔到啊！ 过程系点样？食完啦，咁阿白元浩、阿小白已经 食饱咗啦， 用餐完毕啦，之后系点样？ 系啊，嗌埋单又系应该点样埋单嘅咧？ 系啦，咁咧如果埋单嘅话咧，小白摇摇啷啷， 嗱啷啷啷啷 ，Hello， 请问你系咪想埋单呢？ 系，其实唔想嘅，不过都知道要埋单。 系啦，咁唔紧要啦，我哋下次可以再见嘅，听日都要翻工噶嘛。 系啊， 咁我帮你埋完单咧就。送你去门口啦，然后我就会打开门同你讲声，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地球人様，然后我就会送你出去咁样啦。 哦，意思即系话咧，都欢迎我嚟呢度啦，地球人啊，佢强调我系地球人啊，会唔会有啲客人特别要求你可唔可以唔好嗌我地球人，下次嗌翻我个名咁样噶？ 都会噶，咁但系OK 嘅，即系客人嘅名字我哋系可以叫嘅，咁可能就会、小白，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慢行咁样。 哇， 小白。 甜晒， 走啦， 走啦，走啦，走啦， 唔该晒，唔 该晒，下次见啦，下次见啦。 見初めてのルーブルはなんてことはなかったわ。私だけのモナリザ、もうとっくに出会ってたかった。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歯車、止められない喪失の予感。私の心のプロジェクター寂しくないふりしてたまあそんなのお互い様だ誰かを求めることはすなわち傷つくことだった て行った風の跡を追いかけた眩しい ここ 射击是一项非常紧张的运动，相当讲求运动员的技术和精神状态集不集中。在射击比赛成功的关键，往往就是取决于运动员可不可以承受巨大的压力底下都能够保持冷静。射击也有分几种，分别就是手枪、步枪赛事，两方面的选手都是射击圆形靶去得分的，命中越近中心的位置得分梗是越高。比赛有四种不同的枪械和三个不同的距离，分别就是50米步枪、10米气步枪、25米快射手枪和10米气手枪。另外射击姿势也都有三种，分别就是单膝跪、伏地和站立射击。好了，另外一种射击叫做飞靶射击，它就分为定向和不定向，前者就是单方面射出飞碟给射手射击的，后者就在左右两边射出飞碟的。选手需要非常集中精神，当个飞碟一飞出来，啪一声击中目标就得分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豪。 晨光Morning Call，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有 Amy 喺电话侧边，早晨 Amy。 早晨啊，白元浩，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啲时间交俾你啦，要啲咩点唱咧？ 我系点因为9月3号我女阿 Sam 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9月9号咧就系我仔 Chris 生日，同时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意，同埋祝九月生日嗰啲听众生日快乐。 好 我想播身体健康俾全世界嘅人。 好， 大家身体健康。 好，倾多两句啦，唔赶住收线㗎嘛，係咪先。 我驚阻住。 有啲乜嘢特别嘅祝福呢，就係俾两位小朋友啊。 唔係小朋友啦，已经大朋友啦。 喺你心目中佢哋永远都系小朋友嘛。 因为我仔喺上海做嘢，就知我哋好两年，差唔多两年冇见啦，已经，我哋都好挂住佢，希望佢事事顺境啦，同埋做嘢开开心心。 系，咁啊，有时间叫佢翻屋企咯，饮下阿妈啲靓汤。 好啊，好啊，同埋佢个仔都挂住佢。 系嘛，咁啊好啦， 阿孙都佢个仔都嗰啲我孙啦，都挂住佢，都挂住爸爸。 咁啊，更加要快啲翻嚟啦！如果唔系两年， 但疫情关系嘛，所以咪祝身体健康，个个疫情快啲远离我哋全世界嘅人咯。 好啊，见你讲得咁好，一齐听下只身体健康先啦。多谢你电话， 好啊，多谢晒，多谢晒。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跌断双腿，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要躲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 笑了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踪，怕你嫌药味太浓，药煲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 张伟健的身体健康 系咁啊！如果你都想啊，打个电话嚟送下祝福开去咧，可以噶。电话已经咧为你开放啦，电话热线1872388，打嚟咧做个神光 morning call 啦。 系啊，睇下有啲咩说话想同你身边嘅人讲啦，点首歌俾佢听啦，或者有啲咩愿望咧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话咧，都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神光追踪三十一咁啊，阿欧，阿畅都喺度。 你好啊，刘畅，早晨。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有咩好节目？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逢星期二晚，即系今晚啦吓，7:10有呢个呼吸美学中国古话赏识啊。 诶、上次讲过啦，古话嘅嘢我哋边度识啊？唔睇节目就真系唔识啦，睇完就识啦。 系啦，嗱，咁啊，即系。博大精深噶嘛，呢啲中國古話嘅嘢， 系啊， 咁咪探討都探討唔曬。今晚咧就會同大家探討另一樣主題啊，要講四季，即係春夏秋冬嗰四季啊。即係喺中國古話度咧，原來四季咧有好多唔同方法展現嘅，即係有啲畫家咧就用一個叫做四屏，即係孔雀開屏嘅屏啊，四屏嘅方式，即係將春夏秋冬四個唔同景象咧連續並列出嚟。咁、但係呢個就正常啦，一季一格㗎嘛。咁、但係原來又有啲畫家鍾意咁㗎喎，喺一張紙裏面畫晒春夏秋冬四季㗎喎。 哇， 即係平行時空咁樣啊。 係 一幅國漸變。 係 咁究竟點樣做嘅呢、 哦、一幅嗰、多元宇宙啊。 哦、真係好、原來好科幻嘅。咁啊 見到有幾個支柱盒唔好覺得有問題，因為多元宇宙已經為你開啟啦。咁樣 但係喺中國古話嗰度喎，咁今晚7:10記住睇呢個呼吸美學中國古話。 中國我哋都上一上氣唔接下氣啦，係咪啊？唔得啊，唔可以有超級英雄啊！我哋 唔好劇透住先啊！ 係、好， 我未睇，唔好劇透住。 好，知道知道。 繼續介紹下。今晚9:30啦，咁啊好关啦 ，O 时啊，港台体坛1、2、3运动挑战赛啊， 系啊，可以关埋你事啊，刘畅，我哋都欠缺一啲参与嘅嘉宾啊，包括你同小白，我都预留咗席位噶啦，系啊，一齐上嚟挑战下，阿Jimmy 咁样系咪啊？真系要 我惊挑战失败喎、 我唔会嘅。 今晚挑战啲咩先啊？即系。 都是挑戰攀石的，其實在攀爬方面呢，有我們升級的教練鄭麗莎啦，去、指導呢我們兩位呢升級的學員，包括 Kitty 啦和超 V 的，那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呢越爬越高，再創高峰啦。 是咯、即是昨晚看到他即挑戰成功這個 Level 1，那今晚看看 Level 2行不 行。是啊，那大家一起看看啦，有血有汗的，究竟當中 Kitty 會受傷呢？講緊個心靈而已，大家不用 系咯，叫佢翻工就冇受伤咯。 系啊，OK， 咁啊，即系9:30之后仲有咩好节目啊？ 好，好快同大家讲埋，今晚10:00啊，历史二三事与希魔共存啊，呢个系列最后一集啦，叫做《没落与维和》啊。 嗯， 咁就继续讲下希特拉咧嘅发动二战嘅事啦。嗱，咁今晚咧就系讲下佢喺1941年6月咧，佢全面入侵苏联。 系， 咁啊，最后即系。大家有讀過歷史的都知道啦，就因為呢一場戰役失敗啦，佢將整個二戰歷史嘅走向咧完全改變咗。 嗯， 即係短短8年嚟啦，希特拉即係令到德國發生咗好多事啦。咁究竟佢呢一個戰敗咧，又造成幾多遺禍咧？咁啊，今晚10:00。歷史二三事與希魔共存之沒落與維和，大家留意一下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啦，7:10開始有呼吸美學啦，咁港台體育的二三同埋與希魔共存嘅，唔該曬唱，拜拜。 唔該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的输入个案，病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由于女患者上个月曾经身在本港，政府将她居住的将军澳日出康城领都以座列为受限区域。政府上午大约6:3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34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政府亦都派员在受限区域到访大约440户，当中大约40户没有人应门，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亦有可能部分单位是空置，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会采取措施跟进。本港由6月至今有3宗 MU 的变种病毒输入个案。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 MU 变种病毒在今年1月在哥伦比亚发现，全球累计有5000多宗个案，涉及40多个国家，似乎传播力不及 Delta 变种病毒，至今未有国家有数据分析它的传播力和杀伤力。世卫将 MU 列为值得关注的变种病毒，未到值得担心的级别。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第三宗 MU 个案是一名美国返港的学生，在7月到港，曾经在4至5月接种伏必泰疫苗，但并没有病征，肺片亦都是清。上个月已经出院，不需要接受抗病毒药物。他说如非强制检测，未必会找到个案，又认为最重要个案对香港社区没有大影响。如果公众希望知道更多，相信当局可以不时公布不同的变种病毒个案。日本一名40几岁的男子接种莫德纳新冠疫苗后死亡，疫苗批次属于要回收的批次之一。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男子本身对乔麦敏感，上个月11号接种疫苗，第二日死亡，他接种的疫苗未发现异物，但由早前受污染疫苗的同一药厂在同期生产，正调查死因。日本上个月开始陆续在莫德纳疫苗樽内发现异物，当局之后回收分发到全国900个接种地点的超过160万剂疫苗。莫德纳早前解释，相信是生产线金属的之间摩擦形成不锈钢微粒。南韩新增159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222宗，是疫情爆发以来星期二第二高的，是疫情爆发以来星期二的最高数字，再多3名患者死亡。新增确诊个案包括1563宗社区感染，其中66%病例是来自首都圈。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62点，跌不够1点，成交金额67亿9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4点，跌22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4.5升9.5，美团252元升4.6，开拓药业83元是升4元，快手96.7升3.5，小米集团25元升5仙，阿里巴巴169.2升2，港交所500.5升2.5，比亚迪股份270元系跌4.2，中广核电力1.88跌3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3，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3，人民币6.456，英镑兑美元1.386，欧元兑美元1.188，澳元兑美元0.74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872点，升212点。港金现价报169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28美元，卖出182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好，一带挤塞。咁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马嘉烈医院。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咁较早前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咁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一大车多。就系、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车龙长啲，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洪水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过了卫理道少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仲是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呢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嗰条支路咧仲系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彩虹道。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带咧就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做只出威的马仔。 唔好怕蚀底，做咗先。唔系话你连基本有嘅尊严都冇，即系唔系讲呢种情况。别人有阵时睇嚟会觉得话马俊伟你做多咗啦。我唔系，我做得开心。有阵时如果喺你嘅能力范围之内，你能够即系做多一点点，你唔好计较咧，你得翻嚟嘅嘢系你意想不到咁大。 逢星期二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有发展潜能，找到职业志向的机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青见超新星。 九月八号逢星期三起，下午三点到五点，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连十集，黄天怡、方志豪、阿涉带你认识不同的得奖学员、个案经理以及评审，一起听下属于他们的展翅故事。 中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开心 share， 每个人对食物嘅喜好都唔同，我喜欢食嘅嘢你唔一定喜欢，你喜欢嘅其他人亦唔一定中意啊。但系我哋唔会阻止其他人食噶嘛。例如我唔喜欢食鱼，如果我哋一齐食饭，我唔会介意你叫条鱼食嘅，最多自己唔食啫。但系有啲食物系去到非常极端，即系有人一系好中意，一系非常厌恶，冇中间嘅。举个例啊，榴莲就系其中一种啦。喜欢食榴莲嘅人系超级中意，可以食好多。如果唔中意嘅，闻到阵味已经顶唔顺。如果一家人有人中意食，有人唔中意食，咁就大件事啦。中意食嘅买翻屋企慢慢食，唔中意食嘅可能要等屋企人食完晒之后先肯翻去。一个唔中意食榴莲嘅人，俾佢发现雪柜有个榴莲，成个雪柜里边嘅嘢可能佢都会抌晒添。如果你唔中意食榴莲，咁啱有一个唔相识嘅人攞住一个榴莲喺你身边，你会有啲乜嘢反应呢？早两日有个朋友讲咗一个经历俾我听，我呢个朋友对一啲味道特别浓嘅食物有一种抗拒嘅心态，唔系讲笑，闻到已经想作呕。话说有日佢翻屋企搭 lift 上楼啦，电梯差唔多载满晒人，正当 lift 门准备关上，突然有只手喺两边 lift 门中间伸入嚟，我成日好好奇。点解啲人会咁大胆，以为自己只手系可以揿停部 lift 嘅咧？佢唔惊机器突然发生故障嘅咩？其实可以好简单噶，电梯旁边一定有掣可以揿噶，点解唔去揿呢个掣，系都要直接伸只手入去咧 ？lift 门因为佢呢只手打翻开，入嚟嘅人攞住一袋二袋，我朋友话即刻觉得唔对路，因为 lift 门未开晒。已经闻到好大阵榴莲味，果然入嚟嗰位哥哥攞住两袋榴莲，仲要系劈开咗。我朋友谂住自己离开部 lift 啦，就喺呢个时候，另一个人入嚟，企咗喺电梯门口，佢攞住一小袋臭豆腐，然后好快揿闩门掣。朋友想走都走唔到，佢住四十楼，闭气都闭唔到咁耐噶。就喺呢个时候，攞住臭豆腐嘅人回头望住攞榴莲嗰位哥仔，讲咗句：好香、哦。哥仔望一望佢手上嘅臭豆腐，跟住回应：喺边度买噶？然后佢哋两个喺我朋友面前打开手上嘅胶袋，俾对方望下。果然识英雄重英雄啊！佢哋仲一路倾，倾到去四十楼。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飘来榴莲之香，万多星阵烟。飘来榴莲之香，万光到嘴边。 飘来榴莲之香，大家执个先。飘来榴莲之香，果汁似蜜饯。榴莲落满地上去，伸只手去念。 飘来榴莲之香，又执一个添。 飘来榴莲之香，欢呼舞万遍。 香甜味儿飘飘，为他到雨天。香甜味儿飘飘，家家爱果鲜。 香甜味儿清清，入心香更甜。香甜味儿分分，春心最悠远。 榴莲令我多相思，今次又相见。 榴莲熟了像玉女，一见心意牵。 安娜艳如娇花， 娇花先斗仙。 不忘榴莲之香，欢呼舞万遍。 Thank you. 千斗线， 不忘老年志向， 欢呼无万全。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介绍呢个咧，我估阿 O 会中意食嘅， 系咪啊？ 因为是台式嘢，嗱，我知道你唔中意食韩国嘢啊，咁、哦、啊台湾嘢你应该都 OK 噶， 就浅喉啲啦， 浅喉的系嘛？咁啊，之前咧成日都讲话整泰式嘢，因为泰式咧好野味啊嘛，咁其实台式咧都大家都几喜欢嘅，我见系啦， 我喜欢啊，我环过岛啊嘛， 啊系啊，我记得你踩单车， 同埋我近排咧屋企附近个商场咧、开咗啲台式嗰啲。芋圆啊！ 哦，我知道啊，我好中意嗰间，但系嗰间咧真系太多人食，因为佢性价比实在太高啦。即系大家，我估如果你中意食芋圆嘅甜品，你都知道系边一间噶啦。 系啊， 嗰间咧， 好似大埔有分店嘅，好似大埔开过嚟嘅。 我试过有一次咧，喺尖沙咀嗰度食完饭，谂住早早地，不过去即系同朋友即坐低倾下偈啦。 尖沙咀都有嗰间嘢噶， 系喺口福街咯，跟住去到。sorry 啊，我哋截咗单啊，排都冇得你排啊，系啊， 十分十分夸张， 好夸张啊，但系几好食嘅。咁啊，今次咧就唔系讲整甜品，就系整呢个盐水鸡。 哦，呢个我都好中意食噶。 系啊， 盐水鸡我就食sorry 我用呢个字啊 low 啲啊或者地啲，其实我主要喺荃湾广场葵涌广场啊， 葵广啊嘛，我都喺嗰度食噶。 我同你同超 B 食过一次喎，葵涌嗰阵时我哋有个 show 咧喺葵青剧院做啊， 系喎，哇，咁你都记得十年噶咯， 我电台所有嘢我都记得噶，啲恩怨情仇嗰啲咧， 好彩我不嬲对你好，真系嗰次我哋就系食嗰度咯。 咁对我好嘅唔止你一个嘅，普遍电台人都对我好嘅，我 系 有啲贵人运嘅。咁我记得你嗰次系买。买俾我哋食噶，仲要搭单，跟住我觉得好好食啊！好 appreciate 你嗰次嘅表现， 多谢。系啊，我通常都系介绍好嘢俾大家食。 感恩啊！ 吓，咁其实咧喺屋企都可以自己整嘅，简单咁样，亦都可以即系就翻住个口味。因为有时你出街买嗰啲咧，佢真系会落得几重鸡粉落去嘅。你睇住佢成罐鸡粉撒落去，咁同埋一支咁香啦，系咪先？咁啊，材料有啲咩咧？鸡胸肉啦，咁你中意如果滑啲，你可以用鸡髀肉都得啦。咁另外有啲咩配料呢，有嗰啲青瓜仔啦，你可以买一条青瓜仔返嚟切啦。咁亦都可以落少少嗰啲粟米仔啊，嗰啲小粟米啦，或者你鍾意可以落少少嗰啲杏鲍菇啦、鸡髀菇啦，亦都可以落少少西兰花嘅。咁点样做法呢？咁首先呢就腌咗嗰嚿鸡胸肉或者鸡髀肉先，咁腌佢个零两个钟头啦，之后就用滚水呢放佢落去，加少少姜葱啊、米酒咁样煮佢十零分钟，就煮到佢热，即系煮到佢熟咗啦。咁我之前呢试过一个方法，其实我就觉得几好嘅，会令到嗰嚿鸡肉更加嫩滑啲咧，就係你用大火滾佢，五分鐘到啦，五至六分鐘到，即係視乎翻你嗰嚿肉有幾厚或者幾大啦。跟住你就熄火，即刻冚蓋，就用個餘温嚟到去到整翻熟佢啊。咁佢個雞肉咧就更加之滑啦。我自己試過呢個做法嘅。咁跟住咧，你就將佢攞出嚟整熟咗咧，就放落冰水嗰度冰鎮一陣， 係 啊，即刻就會令到佢有彈性啲啦。嗰啲雞肉 鎖翻住嗰啲，即係皮質嘅彈性。 冇錯。咁跟住擎乾咗咧，印乾咗之後就可以將佢剪成細細塊啦。咁另外頭先所講嘅，譬如你話西蘭花啊、菇啊，或者一啲粟米仔啊，呢啲配菜咧，你就攞翻头先同一煲水，因为嗰煲水就有啲鸡嘅味道喺度啦，亦都你落咗少少姜葱落去，即系摆咗喺呢煲水嗰度，有啲香味啦。咁啊，霎一霎嗰啲配菜之后咧，又系将佢冰一冰阵，就系、是、过一过冷水，跟住落捞翻上嚟，咁之后咧就可以摆埋落鸡嗰度啦。咁、最后咧就系、是、最紧要就系嗰个捞个调味汁啦。咁个调味汁咧有啲乜嘢材料喺度咧？首先有鸡。鸡汤，加啲胡椒粉，加啲五香粉，点解咁香咁好食就系五香粉，加啲麻油捞一捞匀佢。咁如果你真系唔怕嘅，你真系好想食翻街边嗰啲味嘅，当然你可以落少少鸡粉啦。 够啦，唔好再讲啦，好想去夜市啊！我已经 系啊，跟住捞匀佢，跟住食，哇，好正、 啊！好挂住啊，几时有得飞啊？ 系啊， 你有冇得飞去？ 飞唔到咪自己喺屋企整住先咯。 葵涌广场食下先，扫下街。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头先咧听阿崔杰彤咧讲到，哇，津津有味呢啲咁香嘅嘢啦。咁其实咧仲有一啲嘢咧，对于啲爹哋妈咪嚟讲咧系特别香嘅，就系咧啲初生 B B 嗰啲手手脚脚。 哇 ，B B 味啊！ 系啊，咦，阿欧叔叔你都有闻过 B B 味 我 睇你。 闻 B B 味，但系唔中意生 B B。我有闻过咧一种香水咧。 你话唔到事嘅呢一样嘢。 我知道噶啦，我冇我嘅事，我出去休息一下先。唔系，我话我揾过一啲香水咧，系 B B 味嘅香水咯，好似坊间都有嘅。 但系每个 B B 都唔同味噶，应该 大概都系嗰种噶啦。 唔系、啊，我觉得个个 B B 差唔多味，都系酥，所以即系叫酥虾酥虾，有阵酥味噶嘛。 系啊系啊，类似咯。系啊，咁当然即系依家今次因为嗰啲情侣之间嗰啲 B B 啊，后另作别论啦，系咪先？B B， 我想咬你一啖咁样，嗰啲系另一样嘢啦。但小朋友 嗰啲系啦，咁点解会突然之间咁讲咧？嗱，好多人咧都会即系啲新手父母咧，好中意咧就系捉住啲 B B 啲手手脚脚嚟捻下啦，即系好似啲节瓜仔啦，或者又中意闻下佢 车胎人啊， 系啊系啊系啊，嗰种感觉啦。咁但系咧， 开心， 钟哥你都咁高兴，我估到系咯， 有啲嘢你预计到啊，钟哥。 我几廿岁， 恭喜你，恭喜你，添丁又发财。 我几廿岁啊！ 哇，真系 有乜所谓啫？呢啲嘢 几好唱口啊！你睇下阿白元浩啊，平时都唔唱歌，佢一唱歌，你有冇鼓舞到你先？ 聽到呢啲仲唔即刻拉埋佢落水咩？ 你真系戥你开心， 真 心戥你开心，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哋呢啲咩啊？唔系咩民建 B B 香啊？我哋民建咩香啊？ 唔会。 嗱，不过咧，点解突然之间咁样讲？因为近来真的有些闻得见的 BB 香、哦、很多时候小朋友出世的时候爹地妈咪就喜欢帮他们打手印的。我知道有些医院的产房都有提供这个服务，即是一出世帮他打一个掌印或者脚掌印这样、但是近来坊间竟然流行起一些什么呢？都是帮 BB 打手掌印、脚掌印咁上下啦。嗱，以前咧就好兴咧话做一啲嘅手蜡嘅，咁但系手蜡其实始终都系热噶嘛，即系个热力，咁就唔系好适合一啲初生嘅 BB 啦，即系惊住会灼到佢哋嗰啲幼嫩嘅肌肤啦。咁所以咧，坊间而家流行咧就叫做一个即刻去凝固嘅朱古力帽、 哦、 朱古力手帽同埋脚帽啊。 我想问咧，呢啲系咪好似留个纪念咁，好似胎毛笔咁样啊？意思系 嗱，其实咧、那个纪念咧就。不可以放很久，因为朱古力是真的吃得到朱古力啦。 系 啦，咁近来咧，原来坊间咧，即系以前就兴黏土啦，又或者系有字，我有冇见过金箔嘅？或者打个金嘅手掌印、脚掌印啊？ 我见过有一 set 咧，系可以喺嗰啲文具铺嗰度买。我试过买，即系大型文具铺咧，佢系我望落去系白色嘅，我怀疑系有啲似石膏粉嗰啲啦。咁就系俾佢写住系俾狗仔宠物印掌印噶、哦，都几得意 系。系啦，坊间都好多呢一类咁样嘅嘢。 通常都系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印个印入去，跟住就一塊板咁样啦。另外嗰只咧就做一个帽嘅，就 系、 是、譬如手。好嘅拳头嘅帽，或者系啦，系啦，好似系啦，即系脚仔咁嘅模型咁样嘅。 啱啦，啱啦。 我见都系啲荷里活巨星，你先至会喺嗰个咩星光大 道。大 道 系啊， 差唔多啦，差唔多系嗰啲 啦，系啦，嗰啲就凹入去嗰啲咯，就唔系立体嘅。 系咯， 我以前都试过啊，帮屋企嘅小朋友做过呢一件咁嘅事。但系咧，嗰个纪念品咧，除咗有佢嘅足印同埋手掌印之外咧，仲有好多我嘅手指模。因为咧喺嗰个嘢未干透之前咧，我系咁揿下佢到底干未咧，跟住结果就有好多我嘅手指模。你唔知做 劳作咁差 嘅 喎， 咩啫？ 系心急啫。 我真的很想知道，干未咧？干未咧？干未咧？咁就好想再拎出嚟啦。咁但系后屘就发觉印晒我自己啲手指冇落去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日讲呢一个咧就属于立体嘅嗰一种啦。咁、原来咧就即系都啲人都会谂啊，到底如果立体嘅话，系咪一定要有热力先至做得到咧？咁原来而家嘅技术咧系唔需要，只系用嗰个温度嘅差就得啦。嗱，譬如有一啲嘅产品咧，可能喺雪柜拎出嚟咧就会溶啦。咁调翻转啦，你只系喺一个室温嗰度雪入雪柜咧，佢就会即刻干固啦。咁但系咧就系要用一个好快嘅速度，咁我而家咧就系话用一个正常室温嘅朱古力浆，咁然后咧就将小朋友嘅手或者脚咧就摆入去一个咧叫做个面积系金属嘅。 咁但係咧就係凍嘅雪凍咗嘅桶，只要需要一下，即係伸只腳仔落去或者伸只手仔落去，然之後再拎翻出嚟，就用呢一個嘅室温同埋嗰個桶嘅温度嘅相差咧，就即刻令到嗰個朱古力咧就可以凝固成咗嗰個小朋友嘅手印或者腳印嘅模啦。 係，咁之後點樣保存啊？ 咁當然都係做成一啲好似商品咁樣嘅禮盒啦。亦都有啲人咧攞嚟係做嗰啲咩白日宴啊、滿月酒嘅蛋糕個頂嗰嚿裝飾啊，即係就可能一對腳仔或者一對手仔。 食咗佢， 要食噶啦，朱古力嚟噶， 点忍心啊？ 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真正可以俾人感受到佢哋啲手仔、脚仔嘅香咯。因为有啲人真系唔中意闻嗰阵酥味噶嘛。咁点样能够闻到啲小 B B 嘅嗰种香味咧，就变成咗朱古力味啦而家。 咁啊闻唔到佢本身阵味咯，变咗朱古力味， 好重啊！ 不过我想讲咧，讲到呢、這、一个即系即刻即室温凝固咗嗰只朱古力咧，我喺呢个日雪糕关注组嗰度咧，见到一个好好嘅产品。我未買到，佢咧就係、是你我當你喺屋企畢咗啲家庭裝雪糕出嚟啦，佢、有一支咧好似朱古力漿咁樣嘅嘢，係喺一啲雜貨鋪嗰度買嘅、你擠咗落去咧，佢即刻即係一掂到雪糕，佢就會凝固咗做一塊薄嘅朱古力片啊！佢個 好似脆皮咁樣噶嘛，變咗 好得意喎！ 佢寫住好似唔知 chocolate shell 咁樣噶， 咁勁嘅小白你又係雪糕關注組啊！ 呢嚿嘢， 我啱想問係咪好多年？是不是很多年的 了很多年的了 是很多年前的。 但我不知道可以买回家用。 我试过呢。 你试过的嘛 很多年前呢。 好厉害。现在还没得买呢 有得买。 不过你不要以为它很浓雪朱古力味、即是一般的啫、不是很浓烈的。你只可以话有个质感即是脆脆地有个面的啫。 我不信你、因为你是很重口味的。甜嘢方面， 一般一味道一般。 我讲句公道说话，其实够甜噶啦。 咁但系原来呢啲朱古力都可以用嚟做一啲产品啦，而家直头即系好似阿芭比嚟咁。 系啊，咁甚至乎其实而家坊间咧，即系因为疫情咧，我发觉原来好多啲厨艺中心咧，咪限制咗啲人数嘅，咁亦都改为咗做咗呢一啲叫做亲子工作坊咧，即系一家大细就去印下啲手掌脚掌啦。我有个朋友咧，最近就有个初生 B B 啦，咁但系咧，咁我哋就好期待啊，唔知道到底佢印咗出嚟嗰个朱古力帽系点咧咁。咁最后咧，佢影咗张相俾我哋睇咧，我哋就觉得好古怪啊，点解影出嚟咧嗰只手咁大只？咁后屘咧就话原来因为个 B B 咧扭计咧喊到咩咁咧， 咁发嚟发 系啦，就整唔到。咁后屘咧就个大人用咗嗰个服务咧、就印咗自己嘅手， 佢、钱就俾咗啦，唔通唔玩咩？ 系咪先？ 系咪先？ 好有道理啊！ 印 到个 屁股度都好啊！ 喂，你咁样噶？ 唔系，不过我成日讲嗰句啊，你哋诶搵个细路仔印手印又好，脚印又好，朱古力帽又好，你哋有冇问过个小朋友先？ 系、 啊，有冇啊？冇啊 嗱，我会做咗佢先，因为我有整啦，整完之后咧。佢唔中意嘅，但系佢自己打烂佢啦。 嗯， 系嘛、啊？做咗俾佢先。 哇，我觉得你好文明啊！突然之间， 多个选择俾佢，咁会有得拣咯。 问下个小朋友想唔想先啦、 啊。不过朱古力呢啲系简单啲啊。头先妈咪介绍嗰啲朱古力，譬如你话，哎，食咗佢又得，送俾别人又得，咁、送翻俾啲老爷奶奶、外父外母，每人一嚿朱古力咁啊、即系见到啊，孙仔孙女咧， 哎呀， 甜到 可以啜嗰只脚仔啊！ 即系甜到入心啦，咁样咯。 贵唔贵噶呢个服务？我想问。 其实都唔平噶，真系何出奇同话斋。即系嗱，你谂下，其实如果要买呢啲物料，本身嗰个价值可能都已经成几百蚊啦。 喂，有冇得加 nuts 啊？ 咪话加 nuts 啊？ 加花生碎啊？ 加花生碎啊？ 彩虹糖啊？ 可以嘅，可以嘅，可以嘅。即系加一啲唔同嘅装饰，咁啊，都系希望缤纷、开心又幸福啦。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